冇人被捕。有官员透露，枪手曾经在社交网站发表文章，提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并指控美国人都是反穆斯林。而枪手在案发前几日曾经到过纽约市，正是调查他的目的。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气温进一步回升。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87点，跌15点，总成交金额16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0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蚊，跌6毫；阿里巴巴196.7，跌8毫；美团点评103.2，跌4毫；小米集团9.42，升9仙。建设银行6.27，跌2仙；友邦保险77.45，跌5毫；中国生物制药10.38，跌2.4；融创中国42.35，升1.3；信宇光学科技141.1，升2.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9，英镑10.292，瑞士法郎7.905，澳元5.352，加元5.905，新西兰元5.137，欧元8.6569。每百日元对港元7.2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2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9点，升64点。港金现价报1365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60.05美元，卖出1460.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多宗交通意外啊，咁样先讲九龙区啦，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去到御港湾嘅，就系、是、太子道东天桥啦，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就有交通意外，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御港湾。另外啦，观塘道都系去翻龙翔道方向啦，近住平石村快线都系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就接近九龙湾港铁站观塘道去龙翔道平石村对开快线交通意外，龙尾接近九龙湾港铁站。另外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的入口中线也是有意外的，现在一带挤塞，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入口中线是有交通意外，现在这段一带都是挤塞。较早前中环湾仔绕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香港仔隧道去回香港仔方向近住管道慢线坏车都拖走了，交通亦都是回复正常。不过在港岛轩尼诗道去铜锣湾近住军器厂街是有交通意外的，这一段一带交通都是挤塞。轩尼诗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都塞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这一段都仲是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12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啦！ 我是风骚快活型的黄耀祖啊！ 个不一样嘅香港冬日啊，听一首暖粒粒嘅歌，我会拣 Coldplay 嘅 A Head Full of Dreams。你喺度唔好谂啦，不如大家一齐谂下梦想，咁咪仲开心。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ICO 区议费系咪咁好？啲泡沫划破瞬间冇前途。平台冇谱，不安稳，风险高，黑客令你损失有排做。估值有高低跌落嚟，就冇计虚意费，并冇实体信唔嚟。完全靠估谂清楚，只好欺诈陷阱，你跌损变痛途。 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节目大哥 有 十三集节目嘅构思， 题目同嘉宾名都填咗啦， 制作班底、 齐人、 基金申请表 填好晒啦，介绍身价都录埋啦， 仲有最重要嘅步骤啊， 要揿提交啊嘛。 CIBS 第29/30季节目申请，12月19日下昼5:30截止。 上网填写申请表格 ，CIBS.LHK.HK， 任何主题， 不限语言， 基金资助，人人广播。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红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六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年，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豪仔，早晨，阿田，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礼拜一嘅朝头早，早晨。 系啊，我要预告一下先，唔知我哋会唔会每人都有唔同嘅身份咧？我要预告咧，喺呢个冬天之下咧，起码我呢两日我都会变咗可爱教主啊！ 点解？因为好萌啊！ 我只系想话你系一个菩萨啫， 系一样啦， 菩萨 系啊，真系。 我咧就做个节目预告嘅话咧， 你改名叫 Cousin 系嘛？ 冇错。我随时都会成为 cousin 嘅，因为咧其实就好啲噶啦，好好多啊！其实如果唔系琴日嗰把声啊，哇，正到咧， 唔觉你有咁严重 边缘噶啦，我唔系咁而家啱啱起身啊嘛，你一阵讲到一个钟头啊，应该就会打回原形。 你有冇一个好长嘅英文嘅病名可以令我相信你真系咁病啊？ 我冇啊，咁 冇可哦，系咯。 你做咩有一个病名 咧？人哋而家流行兴一啲好长嘅病名咧，咩 conceptual 定唔知咩 instruction？ 如果我真系病嘅话， 咁我容易啲相信你。哦，你咁你要唞好耐啊。 有啲个病名唔使好长嘅，都可能想自己留喺英国度休养。我谂我都可以翻英国休养。 哦，你好啦，你有老家啫，系喎。咁你咧，你化身成咩啊？ 我 你有冇嘢？ 精神状况健康良好，一切正常。 恭喜恭喜！ 我都唔系你翻嚟啦，我做咩？ 佢系大姐明， 即系咩意思啊？ 大姐明当年系攞咩啊？健康小姐定活力小姐定沙滩小姐啊？ 系沙滩嚟嘅， 沙滩小姐。 沙滩 健美小姐刘美娟啊， 刘美娟，刘美娟喺我哋隔篱台都有开麦 啊，系 好文啊，真系我都唔知点搞啦。 唔系天气影响系好紧要嘅，但系问题你哋喺屋企有冇开放一啲嗰啲 开放一啲？我不嬲都好开放噶， 问下开放啱唔啱使。 先得噶，系咪先？喺咁乾燥嘅时候，你开抽湿机咁嘅时候就多谢晒啦，系咪？ 系啊， 今日我开放湿机啊，其实开咗真系好多。 我冇放湿机呢一样嘢屋企。 咁好啦，圣诞礼物买个俾你。 吓， 嗯 ，OK， 好啦。 我自己攞杯水都得噶咯， 系啊， 你唔好嘥咗佢啊， 系 咯。 咁都系一件礼物啫。 喂，讲下呢两日啦， 好忙， 好多人， 好热闹啊。 哇，你有冇参与先？ 梗系有参与啦， 有参与多好多，你有冇啊？ 我有，我冇参与啊。 系啊， 系啊，你一个冇参与。 系啦，如果多人得滞， 不过另外啲我有参与。 系啊，如果多人得滞，冇去到真系系啊。 我嗰个不过喺九龙区嘅， 系啊， 但系你由香港过去喎， 都有啊， 有冇影响你先？ 交通有少少塞车嘅，不过系礼拜六。 去边啫？你嗰个都大型聚会嚟嘅。 喂，呢个劲啊！ 喂，真系啊！喂，同佢讲声，哎呀，永安啊，生日快乐，永安。 系啊 ，Happy Birthday！ 话晒永安七十大寿系咪先？其实未到正日嘅，不过咧就提早咗。咁啊，星期六咧就屋企人咁样啦，就食咗餐饭。咁啊，但我哋就拣咗晏昼嚟食咁样。 系啊，和你 lunch 喎你。 系啊，和你 lunch 啊，系尖沙咀和你 lunch 啊。 系啊，我见到你好大棚人喎。 但系佢好似留咗两个字，和你 lunch buffet 喎，佢系咪啊？劲嘢嚟噶， 佢系去劲嘢度食话。 系啦系啦。 佢 一世人一次七十岁， 就系炫耀佢，跟住话咧嚟紧呢日子咧，发觉今次个餐食得几好。跟住咧打后咧，譬如有啲冬至啊，或者系团年啊、开年啊等等，都应该会去嗰度。 我上次听佢 饭堂， 我上次听佢讲，好似有和你包添噶。 有和你包啊， 有和你包，有冇和你虾？ 和你虾 咩？你虾龙？ 和你蟹都有， 好似有冇？ 龙虾就冇，不过即都系一个酒席嗰啲白骨餸嗰啲咁样咯。但最紧要系一家人齐齐整整，开开心心。 系 爹哋就话好欢欣，周围派利是啊， 和你啲仔女嘅 正派。佢派利是啊？ 系啊，我都系呢个，我觉得有啲心机，我觉得可以都分享下嘅。其实咧，老人家真系好容易氹嘅，即系譬如我即系两围啫嘛。其实真系自己屋企人食饭，但我咧就做咗少少嘢， 佢整咗个 banner， 我整咗个 banner 俾 佢， 因为 我爹哋有讲过嘅，我爹哋有讲过嘅，唉最衰啦，冇得带阿摩尼公主去咁样，因为佢真 系 好锡只狗啊嘛，咁样，咁我就整咗条 banner， 写住 Happy Birthday， Happy 七十岁 Birthday 永安咁样， 跟住就摩尼担住嘅， 系嗰张相就系我爸爸揽住 摩尼嗰张相， 跟住就所有人影相就企喺条 banner 前面度影，但真系我嗱，你觉得几多钱啦？阿田又睇到相，都大條嘅，即係譬如我哋呢個直播室嘅話咧，橫跨我哋兩， 我諗都有兩尺乘六尺嘅，我覺得有。 我諗有啊，我俾阿豪仔睇下先。 即係兩尺長，闊咧就係六尺咁。 犀利喎！ 係啦，嗰個 banner 使唔使500蚊？我 唔使500蚊。300多蚊，佢、 oh, okay. 就幫你 tailor made 埋咁樣， 好靚。 咁我覺得咧，即係簡簡單單，即係你話呢啲錢可能唔係必需品嚟嘅，但你使咗嘅話咧，大家影相之後咧，啊呢一張相咧就係嗰日影噶啦，咁樣，即係老人家好開心啊。 同埋嗰樣嘢最緊要就係話，啊雖然 Molly 冇嚟到喎，即係嚟唔到啦，喺酒樓嗰度，咁但係佢有份一齊參與影張相喎，其實當然係一件事。 喂，如果你再慳啲咧，你喺爸爸嗰張相嗰度咧做活動版 啊。 转一转咧，下次就变咗碧莲， 系啊，净系黐一块， 净系黐一块上去。咁下面七十大寿咧，又系前面七十嗰两个咧，我见嗰啲街板都悭嘅，又系可以魔术贴咧。下次又多碧莲，可能 我 后生两岁嘅又贴上去。 七十喺隔篱写加 七十加一开都抵嘅，七十抵嘅。 另外咧，我做咗另外一个嘅小嘅纪念品咧，就俾所有嚟到我爸爸生日嘅朋友啦，一啲都唔贵。但大家睇到时候咧，都会有个会心微笑嘅。咁我就做咗一个襟章，嗰个襟章咧就你任何，其实你而家去好多。嗰啲普通嘅晒相铺咧， 闪灵灵嗰啲啊， 有阿爸妈个样嗰啲啊， 系咪发你自己拣一张相就变成咗一个心口针，好似一个咁样嘅襟章，20蚊个啫嘛，佢嗰次仲有折，又变咗即系我整咗30几个咁啊，700几蚊咯，变咗500蚊啫，咁样都几大嘅折头，咁跟住咧就每人有个纪念品，咁啊大家攞住个襟章个咁样戴住嘅话， 好窝心啊呢个真系， 仲有个 咩啊？ 仲有啊？ 你阿爸阿妈嗰个肖像嗰个， 嗰个唔系我整嘅，嗰个就。我依喂呢個都值得推介， 嗱佢整咗嗰啲人形樣咧， 好似泥膠公仔咁樣咧，嗱你都見過我阿永安同阿碧蓮嗰個樣是如何嘅咯， 哦係， 做得好似喎，咁首先我媽好開心啦。 啦，佢变成身 喺度衫咗， 未试过有我条腰啊！真系一睇嘅就系 着旗袍个样啊！ 系啊，呢个咧就我姨送俾我爸爸嘅礼物。 喂， 呢个样 咧，你阿爸同你一个饼人咁啊，睇得出。 即系除咗啲头发唔似，个发线唔一样之外， 我啱啱想话嗰度 估到啊，所以我要讲咗先啦，系咪？ 系啦，哇，好靓喎！呢个好有心机 啊！一啲都唔贵啊，因为佢真系手工自己亲手做噶嘛，都话做咗咧成个星期噶。但我据我知道咧，应该系1000几蚊嘅啫，但系要两个人形，系唔系净系得个头， 成身嘅有动作嘅 公仔， 即系阿炳啊坐喺度，阿炳嚟喺侧边挨住咁样， 着旗袍添， 好 靓， 我都系。 所以我觉得啊，咁啊氹到佢哋两老咧，个个同埋其实嘉宾们都开心，即系啊花少少心思咧，咁又热热闹闹都几好啊。 系啊，我觉得佢又做坏事啦。 做咩啊？ 又喺孝顺仔呢个市场上面咧，佢而家又越行越出， 我都未讲我要俾钱， 哎呀，俾钱 俾得开心啊嘛！ 呢个一件事，我觉得即系嗰个心意好紧要啊！你唔系负担唔起，系咪先？同埋又唔系咧，一个人俾晒噶嘛？ 系啊，家姐有分俾，同埋 最紧要个谂法啊嘛！ 个酒楼家姐诶搵嘅，所以我都唔系入晒我数 啊，孝顺女。 喂，真系喎！ 系咪开始发觉市道艰难啦？而家 比拼细蚊仔嗰啲生日 party 之外，而家去到老人家生日， 唔系， 但 因为我有试过问咧， 咩啊？ 阿剑侠咧，唔知佢系咪呢啲话唔要大做？ 诶，我爸都系咁讲 嘅， 你知 老人家唔要啊？ 唔系，但系见到衰嘅嗱，我开头我爸都系嘅，直情好似要嗌交同反台咁啊，唔做啊！唔做啊！直情系呢啲態度，我做咩啫？又用錢又食唔做。但當你慢慢，譬如我用咗咩方法咧，就有一日我就帶咗佢，我話嗰間酒樓，我咧就諗住同你當自己屋企人食飯啦，咁樣跟住就一齊去睇下啦，咁樣到佢去睇咗嘅時候啊，呢度都幾好喎嚇！即係佢就心就要變，即係做仔女嘅咧，你要用行動行咗一步。即係開頭話唔做，我話咁唔做就唔做咯，你諗下先咯。跟住同埋我用咩方法嘅咧？我後屘咧即係佢開頭好決斷話唔做。跟住我但阿妈咧就话唔系，呢个年龄70岁，即系你点样都要做一做噶咁样。跟住咧就我同佢两个有阵时 work 住 Molly 啊嗰啲咧就话 你又再游说佢啦， 即系好似倾偈，做咩唔做啫？诶，咁自己屋企人开心心啫嘛，咁食个饭咯。诶，唔系嘅，一阵啊做佢就咁谂， 系 啦，佢就觉得咧你邀请边个人，边个人就要使钱，佢就觉得唔好意思。我话有乜所谓啊？我话你今年咧你70岁，就算你唔做，人哋都系俾利是你噶啦。咁你咪大大方方当开开心心食餐饭咯。诶。咁啊，谂下啦，咁样咧就开始 远啦，佢氹女仔咁样 啊， 好人家要氹噶， 慢慢嚟啊， 用咗几耐时间先氹得成。 咁又唔系好难啫，佢有得食又唔使去俾钱嘅话，要几容易氹嘅。 唔系你咪叫嚟嗰啲宾客咧，即系屋企人啦，都叫乜诶屋企人啦，免礼免礼啦。 有讲到噶，即系屋企人嗰个 group 嗰度，你一早就讲咗，当大家开开心心食餐饭，礼唔要，利是唔要，咩都唔要，咁样嘅话咧，大家就最开心啦。我哋都系简简单单嘅啫，咁样。 我哋一齐。系要同阿永安讲声生日快乐咯！ 系啊，生日快乐，永安！ 系啊，你个仔真系好乖啊，不过佢真系做坏事啊，孝顺仔嗰啲嗱，要学下佢啦，学下佢啦。 要嘅，我帮你哋手留， 系好好 搞呢啲几靓嘅真 系。 零笑言，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多多宝宝共欢庆，杯杯要盛共欢宴，年年欢乐，心 止走快两步， 唔系咧，走快好多步啊，走快咗成个几月啦。 我 阿师兄， 你知唔知我个歌 list 嗰度咧？我左手边咧本来是一只咧布佳音嗰啲圣诞歌嚟嘅，咁但系因为头先同阿祖一齐讲呢个贺生日讲得咁开心，我谂住不如请小凤姐出嚟就玩一下都好啊，喜气洋洋。咁但系有一个咧，佢写住后生版噶嘛，即系群星咁样咧，咁啊谂住由佢哋嚟唱啊，喜气洋洋都几开心啊。一出嚟就已经 系 合府庆新岁啦，系咪？ 咁咪咁都开心啊，系咪？呢啲贺年歌啊，圣诞歌，其实我觉得咧，一年365日听咧都系开心嘅。 系啊，嗱，我都有一个公众活动喎。 你点啊？热唔热闹噶？ 好热闹噶，都有成都搞咗成个月宣传咗好耐，又冇八十万咁多。 系咩咧？咁 系啊，呢个公众活动咧。阿田都会好想参加㗎、哦。不过呢我諗如果佢参加呢佢就应该会係因为睇错咗一个字。所以佢参加。 睇错咗。 到佢去到嘅时候佢就发觉吓乜原来唔系咩嚟㗎咩咁样。嗱我一讲你就会知㗎啦。全港首个大型嘅麻英普茶日啦， 唔怪得知啦。 我就话啦，如果阿田想参加，我话麻雀去啊去啊去啊，去 到即系我包埋报名费，我哋二人同行，睇下冇优惠啊。 等等，去到 麻雀真系天同地嘅， 咪天同地啫，都系天上飞噶。 不能够 size 一个凶猛嘅程度啊！ 我完个凶添，真系劲咧。咁听过未啊？ 你中意嘅麻英同埋可能。阿剑侠中意嘅麻英其实都系同一个字，但都可能唔一样噶，系咪？ 点解啊？ 可能佢即系中意嗰只雀仔咧，麻雀啊，同麻雀都可以唔一样啦，系咪？ 哦，唔系，总之真系麻英嚟噶。 O K， 咩嚟嘅 咧？原来咧喺呢个七号啊，两日之前咧，有一个真系全港首个大型嘅公众麻英普查。 嗯， 即系我哋平时做人口普查就做得多啦。 咩叫公众麻英普查？系 啊，好劲先。 我想知道麻英普查，即系可能去做翻啲研究，喺边度出没啊？咁样。 麻英啊，你嚟自边度噶？ 但系佢有 喺度啊。 公众麻英，即系佢有 咩私人 麻英啊？系嘛？ 即系话咧， 咩叫私人麻？ 即系麻雀馆嗰啲就是。 麻雀英雄馆啊，系嘛？所以简称麻英啦，嗰啲去做。 嗱，首先 老麻英我仲要系。 佢嗰个公众麻英。意思咧，其实系公众麻英嘅普查 ，OK， 即系话咧你我他咧，公众人士啊，就帮手去普查呢啲麻英。 哇，原来系咁个咩嗰度咁衰嘅，忍唔住真系要讲啊吓！ 全港首个大型公众麻英普查啊嘛， 大型 公众嘅人口普查，咪即系公众一齐做人口普查咯。 咁、okay. 问题系讲紧而家系啲公众见到麻英嘅普查， 冇错啦， 好似 未其实晒我 佢系要嗱佢咁样嘅。 你咪话我琴日咧喺呢个。哦，嗰度系咩咧？ 直升机嚟噶嗰啲系嘛？ 唔系啊，嗰、那个系 嗰啲系咪黑鹰直升机？ 嗰个嘈死啦！但系咧，真系喺嗰个湾仔铜锣湾咧，我真系见到哇，咁多麻鹰系有，起码有八只咯，即系数得到嘅， 系噶系噶系噶， 飞我咁多麻鹰 嘅 喎，香港 系多麻鹰嘅喎，所以有呢个 九龙区系咪少啲？我唔知啊， 唔清楚，你真系唔知啦。 佢咧，佢个活动系点样咧？过咗噶啦，因为七号嗰阵时咧就已经举行咗嘅，系啦。佢其实都宣传咗好耐噶啦，原来咧，因为呢个。第一次呢招募公众人士。 是。 譬如我哋呢本来如果睇到呢我哋有机会参加㗎。你呢就帮手呢去全港三个好热门呢人哋就官星啦。 是。 佢就官英囉。 ok。 係啦一官就官到个罗家英咁样。佢就呢搵咗三个官英嘅热点呢就请啲市民呢就去数麻雀。 哦， 即系睇下麻英啊， 啊所以麻英啊，讲惯咗就麻英啊， 真系点当啊真系 麻英啊咁样，好啦，究竟香港有边三个热门嘅观察麻英嘅地点？ 我 估，你估先， 铜锣湾海旁。 铜锣湾海旁系冇嘅， 我估大帽山，我向山上面度发展， 啱、哎， 等等。 不过山就唔系嗰个山咁解啫， 都啱嘅，有个山字啊。 即系马斯马尼中咗一个笔，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好，先讲山先， 好， 山顶， 山顶， 系啦、 哦 okay, okay ， 山顶系其中一个咧观鹰嘅热点嚟嘅。我估个原理都系因为够高啩，或者系咪个地势即系容易啲聚集，系啊， 我又唔系一个观鹰嘅专家， 麻雀大家 熟 啲，麻雀熟啲真系， 嗱， 麻鹰一个啦，九龙区都有一个， 嗯、 但系估唔到， 狮子山啊， 大角咀， 但系个嘴 系、哦，原来佢话呢度系观音热点嚟嘅。诶、 哦 所谓新界区嗰边咧就西贡。 O K， 系啦，咁究竟 西贡都嗰度嘅系啦， 系啦，有几热咧？佢话咧，原来咧佢哋 呢三个地方，我即刻谂唔到一个共通点。即系你话如果都系即系多有多麻鹰飞嘅地方，我以为都会哦，可能系沿海嘅，我可能系山嘅。你头先讲嗰三个地方几唔同、啊， 你都算你都算啱嘅。Mastermind 你又中多价啦、 哦， 因为山顶咧就马几仙峡道啦。大角咀就揀咗海旁、 哦、 西贡呢亦都係码头。 OK。 係啦咁呢佢喺专家带领之下呢用望远镜啦去观察呢佢哋嘅纪录系咩呢 ?107 个人喺100分钟之内一齐计喎佢哋对标喎。 1、2、3 好 对标。 好哇数多一隻一隻麻鹰两隻麻鹰三隻麻鹰。100分钟之内数到几多隻呢 300隻 有冇。300隻。 冇咁多40隻。 哇麻鹰喎、 啊。係囉飞嚟飞去㗎喎。 係囉其实关咩事 呢 500隻， 哇！咁都数到佢只咩眼嚟噶？ 一齐数噶嘛？我哋三个人喺三个唔同地区度啊嘛。即系你喺西贡见到100隻，你喺大角咀见到200隻，我喺马记仙峡度见到300隻，加埋嗰只啊，有500隻麻鹰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人在网上号召发起三罢行动，今朝早多区交通未有受阻，部分地点朝早有防暴警员戒备。朝早大约8:30，在旺角弥敦道和亚街路街交界，一名黑衣男子按下一架停泊在交通灯前的巴士车尾紧急死火掣，导致巴士停低。司机落车尝试处理，但是不成功。最终巴士上的全部乘客叫落车，转搭另一架巴士。该名黑衣人再尝试按下其他巴士的紧急死火掣，但有关巴士未有受影响。防暴警员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到场，未有带走任何人。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话：，民阵将会开会讨论寻日的游行情况，同埋系唔系再举行游行。岑子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话：，80万人参与寻日的游行，数字可能同公众预期有落差，认为是由于警方在游行前制造恐惧。对于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门外被人纵火，岑子杰说他接触的游行人士都认为法院是需要守护的对象，见不到示威人士有原因去破坏。理大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建华说，昨日的游行能够在较平静的气氛下举行，相信是区选带来的效应。他说在区选过后，政府表示会反思，但反思至今对于市民的诉求政府仍然未有回应，而昨日游行之后的政府回应亦都回避示威者的诉求。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响起警报，外电报道至少2枚火箭弹落在周边的伊拉克军事设施以及美军基地附近，造成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目前未知火箭弹袭击的目标，亦都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受事件影响，原定飞往巴格达的几个航班要转飞到其他地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会在巴黎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乌克兰问题四方会谈。乌克兰首都基辅有几千人集会，要求泽连斯基不要牺牲国家主权和利益。示威者在独立广场集会，表明不会接受以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换取一份和平协议。前总统波罗申科亦都有出席，强调不能够向普京让步。泽连斯基今年9月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武装分子达成协议，承诺赋予东部顿巴斯地区特殊地位，并举行地方选举，被批评是向俄罗斯和分离分子投降，触发民众抗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气温进一步回升。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42点，升44点，总成交金额24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06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6.2升6毫，盈富基金26.75升1毫，阿里巴巴196.6跌9毫，小米集团9.43升8仙，美团点评104元升4毫，建设银行6.28跌1仙，融创中国42.9升1.85，友邦保险77.7跌2.5，信宇光学科技141.6升2.9，中国生物制药10.36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3，加元1.326，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7.035，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461点，升107点。港金现价报13,65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9.35美元，卖出1,45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噶，就系太子道东天桥啊，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快线有意外啦，咁车龙排翻去富豪东方酒店对出。观塘道上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咁龙尾咧排翻去启业村噶，就系观塘道去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挤塞，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落翻太子道东咧就挤塞噶。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咧入口近管道入口中线嘅意外清理好，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交通回复正常。轩尼诗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军器厂街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啦。咁而家轩尼诗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啦，咁提一提你啦，而家仲系有交通灯大约是39组咧系未复修噶。咁包括埋旺角嘅弥敦道同亚街路街一带啦。咁今朝早再有6组嘅交通灯受到损毁，咁主要都系喺沙田啦，同埋九龙城区。咁咧而家咧影响到旺角嘅弥敦道啦，同埋亚街路街一带交通都系比较挤塞。咁同埋咧有临时嘅交通灯啦，咁所以而家交界位咧来回方向啊，窝打老道同埋弥敦道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咁一带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红隧的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就挤塞，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彩云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是、较早前啦，龙翔道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啊，就系、是、观塘道啦，去翻龙翔道近住平石村快线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啱啱噶。咁而家都系车多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在美国达拉斯，人人行路都不戴眼，因为他们根本就睁不开双眼。 当地一座摩天大厦外墙闪灵灵，反射的太阳光行到班街坊眼都花。 究竟座大厦的工程出了什么事，又有没得救？ 电视节目《点解工程出了事》，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有人说尊重就是互谅互让， 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勢啊，小可、啊、我呢个拍档平时食嘢好清淡嘅，系佢系煎炸嘢系唔得噶，竟然会去烧烤。咁究竟烧烤嗰日你食咗啲乜嘢？烧完之后你嘅喉咙点呢？系都要睇下自己系咪能够可以咁样吹吹风烧烧烤啊！你睇下去完玩之后翻嚟就做咗蒙皮菩萨，系咪唔系几好呢？吓，曾志豪。 冇办法啦，啲僆仔吓话可以去啲户外地方度玩下啲烧烤啊，嗰啲咁嘅放电嘅活动，咁啊拣得呢啲地方户外就梗系大风噶啦。最紧要系咩啊？成日要喺度同佢玩，我好想黐住个烤炉噶，我都唔知几想嗰度暖一暖啊。无奈佢又走开咗啦，个鼻又蒙咗咯，唔好意思啊，各位，我又要扮可爱教主啦。如果话头先黄耀祖同佢爸爸庆祝生日嘅行为咧，系做坏咗孝顺仔呢个市场，越将个要求越推越高嘅话咧，依下落嚟呢一单新闻咧，就系做坏咗一个好老公嘅市场啦。冇错，各位好老公，特别系如果你要陪住一个就嚟生得嘅老婆嘅话咧，麻烦你一系就而家叫你老婆唔好听心机，一系就自己听完之后快啲去做。如果唔系嘅话咧，我恐防你嘅日子都会好难过，因为呢一个标准真系越拉越高啦吓。呢个系一个点样嘅好老公呢？咁啊喺内地咧有条短片咧，就见到啊有个孕妇咁啊医院轮候检查，丈夫陪伴左右。且有几好啊？唔系啊，对有啲人嚟讲已经算好好噶啦。点解啊？唔系个个老公咧可以得闲陪佢哋啲老婆咧去做呢个产检噶。如果只系咁嘅话咧，都唔算难做啊，系咪？请个假得啦。但系最难做嘅系跟住发生。当时医院产检嗰张凳度实在有太多人，人满为患啊。佢老婆无位坐。好，你会点做？身为一个好老公，你会点做？你会唔会叫人让座？但我又唔够胆啊！个个都系孕妇，你叫边个让座俾你嘅孕妇先得噶？冇错，呢、这个时候个好老公做咗啲乜嘢？做咗啲乜嘢可以话做坏规矩？可以话令到所有男人都真系厌羡啊！真系哇，你老婆真系幸福啊！佢即刻成个人跪咗喺地下度，老婆，你坐吧，老婆。你坐上我背脊上面啦，哇！哒哒哒哒哒，冇错，你要谂下嗰个情况。第一，佢老婆都唔系一个细码 size 噶啦。第二，仲要加埋本身有个巨肚，咁即系重上加重啦。具体有几重呢？我哋可以叫一间嗰位女主持咧自己现身说法佢当年嘅重量嘅，咁就可以俾多个准确嘅参考大家。咁啊冇计，佢真系坐咗喺嗰个老公嘅背脊上面，仲要点样呢？佢唔系坐下就算数，因为佢真系坐下咧喺嗰度休息。譬如话咧，个老公仲要做多样嘢，真系令到所有男士拱你落万丈深渊里边，系做咩呢？老婆，要不要喝水啊？佢仲会做一张多功能，攞埋樽水俾老婆饮嘅一张人肉凳啊！老婆亦都真系冇办法，因为辛苦啊嘛，咁啊坐咗喺度咧，就喺度饮水咯。 咁然后呢即系大家都喺度想象緊啊个老婆究竟会讲啲咩呢，究竟个老婆系会好唔好意思啊，定系因为实在太攰啦，佢哋会唔会出一啲好凄美嘅对话，老公对不起，老婆不要紧，你喝水吧，究竟佢哋会讲啲乜嘢呢。呢一张相呢一条片摆咗上网之后，有好多唔同嘅批评嘅，有啲人就话最衰系边个呢，最衰医院啦、啊、你整多两张凳出嚟嘛，系咪亦都有人会调返转㗎喎。最衰个大肚婆啦，吓、啊、关佢咩事啊？出嚟做咩唔带张凳啫？你明知噶嘛，系咪？嗱，呢啲说话咧，我好明白点解我哋会讲出嚟嘅，并唔系因为佢哋即系个心地唔好啊，而系佢都要为自己做唔到相同嘅行为，为自己揾个下台阶先得噶。隔篱个老婆望到，喂，唔一定系大肚噶、哦，有时真系两公婆可能你话哎呀，去完啲公众活动啊，冇订坐嘅时候咧。如果我老婆个女朋友话我要坐啊，你会唔会俾？男儿膝下有黄金，但系如果你膝下对象系爱嚟承载你嘅千金嘅，咁你又会唔会肯呢？嗱，唔好怪我啊，讲咗出嚟。如果你而家仲有啲带住肚嘅朋友，你要陪住佢产检嘅话，自己醒水啦。如果你冇跪低嘅准备，你就要有万全嘅准备，起码都要带翻张凳啊！老公，我口渴啦，嚟嚟嚟嚟嚟！风头火势，如果呢个孝顺仔真系有朝一日，佢会唔会都肯下跪，然后俾人坐喺上面呢？因为呢个机会系有噶，我哋三个仲一齐出去做活动噶嘛。阿田个身又唔会收嘅，如果佢攰嘅时候，交俾你啦，黄耀祖。 如果阿田攰嘅话咧，可能我会让座啦，我会揾个位俾佢坐啦，我一定唔会瞓喺度俾佢坐， 因为 粉碎啊，你知唔知？ 粉碎成腰椎骨折。 呢几年都有好多唔同嘅影星啊，就住一啲可能系环保嘅议题啦，甚至一啲嘅政治嘅议题都有好多嘅发声嘅。今次见到咧喺英国啊，曾经饰演啊英女王呢一个嘅角色啦，令到佢喺奥斯卡都成为咗奥斯卡影后嘅英国女星海伦美云啊 Helen Mirren 咧，最近都就住一个社会嘅议题就发声，而佢发声嘅方法唔单止净系讲几句嘅啫，佢系身体力行去做嘅。今次海伦美云佢就会。佢话其实咧，佢见到啊，唔单止啊，系喺呢个一啲大城市，好似洛杉矶啦、纽约啦、伦敦等等啊，见到露宿者嘅人口啊，加得好快啊，所以咧，佢就决定我要用行动啊，希望全球都可以正视过翻啊呢个相关嘅问题，因为呢件事咧，令佢觉得咧有冇搞错？点解露宿者周街都系，但系大家所有嘅政府啊，各位嘅朋友啊，冇去做啲乜嘢去正视呢个嘅问题嘅咧？所以咧，佢就喺上个星期六嘅时候咧，就决定啊喺伦敦嘅其中一个嘅地标嗰度啦，连同埋2000名嘅朋友咧，一齐真系做一晚嘅露宿者。嗰一晚咧，佢就会同咗啊，就系嗰2000几位已经系瞓喺个睡袋入边嘅人啦。佢就负责咧就系讲呢个 bedtime story 嘅，即系大家咧临瞓之前，佢就讲个故事俾大家听。之后咧，佢就同记者朋友咁讲啦。佢话咧，其实对比于好多屋企人嚟讲咧，有家可以翻同埋无家可归之间嘅界线咧，已经变得好模糊啊。佢话呢一个问题咧，你哋冇得否认噶啦，其实就真系喺你哋面前啊。而如果我哋每一个人都见到呢一个嘅问题嘅话，就即系话呢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之大啊！佢好希望啦，世界各地嘅朋友咧，对于露宿者呢一个嘅问题咧，可以有更加多嘅认知之余咧，亦都可以减少啊一众露宿者有无助嘅感觉啊！当佢讲到咧，有阵时当见到问题喺你面前嘅时候，而大家都见到，唔系你一个人见到呢、这个问题咧，已经变得好大。我谂咧都令到阿祖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又或者咁讲，令到好多香港人可能都会有一样嘅谂法。琴日咧，当我喺呢个新闻报道度见到咧，有好多香港嘅朋友上街，会令我谂起由天光到天黑，由夏天到冬季，由30几度到10几度啊！冇错，就是、因为可能有一啲嘅朋友啊，我哋香港人啊，佢哋会觉得佢哋见到一个问题啊，好希望有多啲嘅朋友嘅正视，所以成日都会话香港人嗰个咩坚持啊，唔系好够啊，唔系、啊，我哋见到呢个坚持，佢哋依然系非常之正视啊。咁啊，我都听到啦，政府嘅代表咧不停就话佢哋好正视呢个问题，但我谂喺呢个时候应该好需要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啊。 有阵时咧，我哋譬如话病咗咁样啦，我都会呃自己嘅，我都会话，哎呀，咁病啫，又唔系好大件事，休息几日咯，休息几日就好翻噶啦，唔使睇医生噶。又或者啊，好伤痛啦，失恋啦，分手啦，跟住咪同自己讲，我伤心几日咯 ，OK 噶啦，你喊一喊完就冇事噶啦。系啊，系啊，系啊，可能会系咁样，但呢个可能只不过系治标嘅方法，真正治本嘅方法，我谂就要可能好似我哋呢一位嘅英国女星一样啊，要亲身落到去睇。体验下呢一个究竟系咩嘅一回事之余咧，再去做一啲行动，希望行动可以改变到一切啦。风头火晒，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2%，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呢一排咧，都真系几。干燥啊，我有身边都有唔同嘅朋友咧，有流鼻血添啊！唔知我呢一位拍档咧，你又保唔保得住啊？你系我哋风骚最后一条底线嚟噶，我同豪仔都已经病病地，你要顶住啊，桂花田！ 点啊？系咪要带翻鱼油丸翻嚟俾两位食啊？如果系嘅，我听日带翻嚟啦。 如果你有鱼油丸，我谂住直接塞落个鼻度得唔得？ 会通鼻啊嘛？ 唔知佢会唔会润一润啦？可唔可以直接滴两滴落个鼻度啫？ 保养嗱，我讲样嘢俾大家听。 系 保养条颈咧，即系保即系 护住个 护住条颈咧，后尾枕呢个位咧系最重要嘅。所以咧， 我咪讲咗咯。我上个礼拜咪着咗件樽领咯，小樽领。 小樽领咪唔够咯，系要大樽领嘅，唔该。 咁你今日咧？ 我今日 你今日做咩扮学生妹啊？ 系啊。 佢仲认同 V 添，我哋都系飞高佢音乐佢啦，我哋 系。系啊，唔知你哋咧一日刷几多次牙咧？系唔系刷几多次鞋啊？刷鞋就惨啦，阴公猪啦吓。咁啊，刷几多次牙咧？啊，一次就起码啦，两次就系基本啦，咪啊？有冇系三次噶啦？啊，我哋有啲同事咧，中午饭后咧，佢哋真系会去洗手间刷牙噶喎，咁咁相信佢哋应该系就系嗰啲一日刷三次牙嗰啲朋友啊。大家会唔会谂？哎呀！在公司都刷牙好麻烦啫，咁其实呢啲嘢都系习惯成自然嘅。阿美姐先，阿刷咁多次牙会唔会影响啲珐琅质噶？啊，相信珐琅质咧，并唔系因为你刷一日刷三次可以影响得到咁多嘅，咁啊都视乎你睇下点刷噶嘛，系咪先？但系如果你想减低呢个心血管病嘅风险嘅话咧，嗱，除咗啊都系嗰样啦，饮食要好，运动要有之外咧，啊，韩国一间嘅大学啊，佢最新有一个研究发现啊。原来刷牙都可以减低患上这个叫做心衰竭和心房颤动的风险的。他们呢就不是说真的斋讲的。他们分析了16万有参加恒常牙齿检查的市民数据，还了解他们在过往这10年间他们的口腔卫生和患心血管疾病的关系。研究发现，哎，真的哦。每日刷三次牙或者以上，仲有啲人系以上添啊，患呢啲病嘅风险咧系减低12%嘅。啊，咁点解刷牙同病有关系啊？唉，大家千祈唔好睇小你口腔里边嗰啲细菌，真系牙虫村，佢真系走出嚟噶。啲细菌停留越长时间，你患病嘅机会就会越高啊。所以咧，你咁频密嘅咁样清洁你嘅口腔，咁将个口腔里面嘅细菌减得咁低嘅时候，咁进入你体内嘅细菌就会少啦。咁少嘅时候，你患病嘅机会咪会低咯。其实都系一条数嚟嘅。啊，奉劝大家，如果想冇乜病痛嘅话，最重要就是啊，可以的话每日刷三次牙，那就会大大减低你患病的风险的啦。 好的歌，天星，讲满海。 再遠都可以觸碰。 城市本來浪漫，人人愛熱愛冷， 讓啦啦啦啦打破界限， 來抱擁這港灣，必要換上關， 成日鬆似刻享受這。 星体对港灯火光影间脱轨，放眼掠过漆黑天际，在无觅处摆最好姿势。天星港湾越夜越美丽，麦克风音低高低共听风光接轨，记录于心底，美景不需要消费。城市本来浪漫，偏偏星变一串。Dressed in holiday style In the air There's a feeling of Christmas Children laughing People passing Meeting smile after smile And on every street corner You hear 城市璀璨浪漫人人醉醉心与天星港湾找到灿烂，自由失去之间， 别 再换上关。 时代应该多点有限空间。 只想开班听听歌，用下艺术一刻可不可？生活难过，天天过，这刻不需要记挂什么。海港小巷中穿梭，时代老伤心灵给抚摸，夜漫长路远远都不错，有无边星光 属你和我。 斯柯莎《夜幕天星》呢个系布佳音嘅 remix 版嚟噶， 直情好听到嗰个地步咧，即系讲讲嘢都觉得自己把声难听咗，因为佢四个把声真系好靓。 我都唔敢乱入啊，真系系，即系勉强比拼都唔想入去，真系。头先我讲一单咧，就大陆咧，即系有个好好心嘅老公啦，即 系 照顾自己嘅老婆咧，不惜即系趴地，即系趴地红啦吓，俾佢咧即系跪上去，坐上去自己背脊度啦，个大肚婆咁样。咁但系咧就真系同人唔同命噶。咁而家讲紧嗰单咧就喺日本 啊， 日本嘅大肚婆咧，应应该唔好叫大肚婆啦。佢有 B B 需要你帮助嘅呢一啲妇人啊， okay, 即系妈妈咧， 妈妈抱住个手抱 就唔系。你有冇听过咧？其实佢哋唔系几得到咧日本人嘅同情同埋照顾嘅。 吓、 啊，系啊， 我冇特别留意， 同埋冇谂过咯。 系咯、 啊，嗰阵 我以为呢样嘢系几宇宙性嘅，同、 啊、 地域冇乜界限嘅应该。 其实咧，即系早几年咧，咪话香港好，即系啱啱争议呢个关爱座嘅时候咧，啲人一搜罗世界各地就发现咧，其实日本都有相同嘅情况咧，啲、 嗯、 人都系会唔肯让座嘅，但系佢哋嘅理由咧就好。即系你如果喺香港发生咧，你简直想兜巴冚佢嘅。但系一去到外地，你就觉得啊，会唔会佢哋嘅文化就系咁谂嘅咧？佢哋最近咧就将呢个文化推到极致系做咩咧？有一班日本嘅网友咧就自己做咗个嗰啲即系标志啊襟章咧，就贴喺个身度嘅。 我唔让座嘅襟章。 我唔让座嘅襟章，但系咧佢仲有注明嘅。 仲我唔让座俾乜嘢人？ 系啦，我唔让座俾推住 B B 车嘅嗰啲家庭。即 系 譬如话有啲妈妈推住 B B 车， 推住 B B 车唔使让座俾佢咯，做咩让座俾佢咧？咁佢个 B B 都 有 凳 坐啦嘛， 系 咪？ 系啦， 大人咪企咯。 嗱，如果系嘅话，我自己都会嘅。譬如嗰啲咧已经系识行识走，即系五六岁嗰啲咧，我唔会让座俾佢嘅。不过其实我大部分喺嗰啲公众交通工具，我都唔够胆坐噶啦。已经 佢梗系讲紧话个妈妈有冇得都坐啫。 O K， 因为佢推住 B B 车，系啦嗱。咁如果我哋平时香港咧，可能你见到你点都会即系 所謂禮讓下佢啊，咪你幫都幫佢多啲啲噶嘛。 係 嗱，讓座咧就真係冇人話必須嘅， 係 係，因為佢又唔係抱住啦，佢係推住車啊嘛，可能佢都攰噶嘛。但佢話咧，日本人咧直情係咧。整咗个 label 写住我唔会让座俾呢个推住 BB 车嘅。 咁又唔使咁极致嘅。系啦。 嗰度有 label 系 咪？点解呢点解呢咁样。佢有两个原因㗎。第一佢就话呢个 BB 你生喎咩事啊、 哦、 我冇义务要帮你照顾。 咁、哦、你自私精嘅諗法啦。 唔系喎，但呢个系佢哋好普遍喎。 嗯。 因为佢哋之前唔让座呢。 之前佢哋有试过呢啲咁嘅 事。佢嗰阵时试过连孕妇都唔让座就话。 你 大桶关我事，我点解我有义务要帮你照顾埋咧？跟住第二个理由咧就好实际嘅，佢就话你系咪可以保证列车突然间急停嘅时候，你个 B B 车唔会飞出去啊？坐喺上面嘅系你嘅细路嚟嘅噃，点解你唔需要企喺度扶住个 B B 车？ 保护住，但有阵时好多位置都会系噶，可能嗰啲妈妈咧有个位置坐低之后咧，就会将架手推车咧摆到去 前面咯， 自己嘅前面，咁同佢。因为企喺度咧，同埋个 B B 车个 level 争好远啊，坐喺度咧其实系方便少少佢哋照顾小朋友嘅。 嗱，所以咯，其实你一用人性啲谂法咧，就会有阿祖个结论。如果你要从自己唔让座咧，你谂好多个理由都得噶。你都有位坐咧，个仔又唔系我生嘅，喂，碌出嚟咁点算啊？ 唔系问题系啊，可以出心咯，即系你觉得哦，喂，其实佢 B B 有已经有车啦，咁你咪唔让座俾个妈妈。其实你自己唔使讲出嚟噶，你可以摆喺度， 摆个 label 喺个心口噶嘛。 所以咯，我觉得呢个 label 咧都系。一个好有趣的切入点呢、有时我们看的社会不是那么美好的。 主席舒克莱提扎克尔表示，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日通过所谓2019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初步干涉中国内政。舒克莱提扎克尔出席国新办记者会表示，中国采取的反恐去极端化措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的措施本质没有区别，美国的人应该摒弃意识形态的偏见，不应该搞双重标准，否则是站在14亿中国人民、国际社会和人类道德及良知的对立面。他强调任何势力都不阻挡新疆稳定发展繁荣进程以及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脚步。舒克莱提扎克尔重申，通过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进行帮扶教育等多种方式，新疆已经连续三年未发生暴力恐怖案件。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气温进一步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86点，升87点，成交金额3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2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8升1.5，腾讯控股336.8升2，阿里巴巴197.5冇升跌，小米集团9.43升9仙，融创中国43.25升2.2，美团点评103.8升2毫，建设银行6.3升1仙，友邦保险77.5跌4.5，信誉光学科技142.3升3.6，中国生物制药10.26跌3.6。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英镑10.293，瑞士法郎7.905，澳元5.349，加元5.905，新西兰元5.133，欧元8.6555。每百日元对港元7.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78。日经平均指数报23,461点，升107点。港金现价报13,65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9.55美元，卖出1,45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少少挤塞，龙尾排到埃索油站对出噶，就系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去到埃索油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接近湾仔运动场咯。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另外由于设立咗临时嘅交通灯啦，窝打老道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快线呢仍然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弥敦道啦、窝打老道交界咧一带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啦、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猿浩小白啊！嗰啲叫 Winter Again， 虽然歌名意思是再来的冬季咁解，但系亦都提醒住我哋，又是时候俾多啲温暖身边嘅人，只要够温暖，几冻嘅冬天都唔怕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一签好到尾。再签人人笑眯眯，冇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同客户嘅权责、协议有效期以及地产代理对交易有冇利益冲突，客户有保障，又可以避免无谓争拗，自然人人笑眯眯啦。记得喺睇楼、租售楼宇或者放盘之前签订地产代理协议啦。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讲下天气先到位， 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听日直播风骚快活人， 系啊，直播室里面咧有曾志豪，有桂花田，有黄耀祖啊吓。呢个题咧，我为阿田你而开噶， 系啊， 殡仪业。即系大家都知道啦， 殡仪之声 系啦，你真系好热衷噶嘛呢、這个行业度系咪？ 我最睇人名啫， 系咪啊？咁如果我会话俾你知咧，我哋成日话殡仪业啊，成日都啊，有冇啲咩新嘅发展啊？嗰样嘢有、啊，首先原来佢哋有展销会噶、啊，即系咧，即系业界话俾大家知， 都系买定笪地或者买定 又唔系嘅，即系佢哋可能 最新设备 嘅朋友系啦，有啲乜嘢最新嘅设备？今次喺日本呢一方面咧，佢同 AI 啊， 唔系 AV。 系 AI 嗰方面咧， 即刻冇兴趣咯。 你嗰啲咪话为阿田而设咯。 老人家咧睇下佢只眼可能有少蒙哦 ，AV 又爬咗去睇啦。 即系同你头先全港大型麻雀调查一样， 麻鹰定麻雀咧咁样系咪？今次咧就话日本嘅殡仪业咧，佢哋咧就开咗一个嘅展示会啊，就展示一下咧佢哋有啲咩新嘅科技啊、新嘅服务啊，可以摆到入佢哋业界入边度。其中一样嘢咧，即系我睇到嘅时候咧，我话哇！唔係我話，喂，真係好驚嘅喎！咁俾大家估下啦，點樣將 AI 同殯儀業啊結合埋一齊？ 我想話咧，因為咧大家都係會唔知道咧人死咗之後去邊嘅，咁應該咧佢就係會話幻化到你嘅先人，佢喺當。 瞓喺个棺木嘅时候，佢跟住落嚟嗰个行程会系点样？即系会俾 AI，即系俾佢睇到个立体噶嘛，即系画面嚟噶嘛，系咪？系咪咁嘅意思啊？ 唔系 AI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哦，系啦， 嗰个 VR 啫，你嗰个即系虚拟真实嗰啲。 系啦，你谂呢个方向好嘅，不过唔啱。 系 啦， 人工智能 最紧要嗱，我俾咗个提示大家，我睇到呢单新闻之后咧，我惊嘅， 惊， 而我系惊，即系我唔好啩。唔好话，但系呢一个嘅科技咧，将会喺2020年嘅四月开始咧，喺日本咧系可以应用到嘅。 啊，我嗰个喺佢生前之后咧，同佢录定一啲对话，即系可能预计嗰啲 宾客会嚟到嘅时候， 或者系啦咩嘅时候会同佢讲，咁跟住咧佢个仔可能就回应佢啦。 系 你放心，我而家死得好安详嘅，其实唔使唔想。 我明，即系 Siri 啊 ，Siri 一样啊，录定一抽嘅资料库。系啦，可能行埋嚟咧，通常大家都系讲句，哎呀，你死得好惨啊。 咁样又可以答佢啦，我死得唔好惨。 你嗰时赢我麻雀又唔见你咁讲，真系。你走咗我点算啊？放心啦，你好快嚟噶啦，系啦，应该有啲录定啲对答嘅。 我想讲。这样是其中一样会发生的。 是不 是就是他会将一些即人生前可能他讲过的说话录了音之后他就会在那个丧礼里面播那个人的声音出来。 是 即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已经觉得很惊，喂大家是事你真的走了的了。 是 但他把声就依然会在这里会播他的声音。 不是现在呢其实在香港呢那些丧礼他们都会有一些叫放映会，就类似呢将嗰個先人咧生前嘅，譬如同一啲家庭聚會啊，嗰啲片段啊，或者佢嗰啲係啦，會拍 movie 噶嘛，咁所以都會播放出嚟嘅喎，咁都係有呢啲噶，咁唔會驚啦。 嗱，可能唔係好驚，但我講另外一樣嘢，你真係會驚。 OK， 我估，咁咧就將佢咧嗰個叫做嗰、那個 遺體 係遺體係啦。将佢即系将佢表露无遗，话俾 同遗体冇关， 冇、哦、关系， 但系中一个字噶啦， 系 遗就系遗， 哦遗照， 同佢遗照有关， 哦、合照， 唔系嗱又唔系遗照啦， 同佢打卡合照啊， 系咯， 即系欢迎你过嚟， 系啦，即系 握礼咁样嘅， 咁又唔系几即系唔系几礼貌 啦， 但系你谂下，如果遗照会喐。你哋会有咩反应啊？ 遗照会喐， 蒙罗丽莎嗰只眼， 即系 video 咁样啊，会变咗。 真系惊啦！佢话咧，佢个遗照咧就会混合咗 AI 之后咧，令到佢可以有唔同嘅表情变化，例如会眨眼。 哦， 即系佢会，你见望住张遗照系会眨眼嘅。仲要有唔同嘅表情，例如佢会由普通嘅一张相，即系通常未系即系简简单单，即系正路相咁样 啦， 证件相 系 可以。笑嘅，可以有个嬲嘅样嘅，可以有佢好悲伤嘅样 啊！ 唔系唔系，真系头先嗰样咯。可能埋话，哎呀，你死得好惨啊！跟住佢就有个好悲伤嘅样，系啦啊！你呢张相影得几靓，佢就有个笑嘅样。我冇带白金嚟，佢就即刻有个嬲嘅样。 即系又或者简单啲嚟讲， 好好啊、 你慢唔系你无端端你坐喺度咧，睇个即系丧礼入边度啦，你会望住张遗照噶嘛？其实你即 系 望住嗰个方向系 啦， 即系佢会突然之间同你眨眼，同埋同你笑咯。 我中意呢个设计，呢个设计真系好啊！人神感应啊！你谂下以前啲古惑仔电影咧，唔系成日嗰啲咩黑帮死咗之后咧，嗰个仇家就嚟即系上香噶嘛，跟住全都话你走啊！我阿大唔会想见到你噶，唉，小朋友，我同你阿打几十年交情，佢点会唔想见到我啫？跟住嗱，做实验啊！你望住阿戴张相，跟住由于 AI 嘅关 系， 就可以将佢生前对佢嗰啲喜恶观咁样就嗱，阿戴秒嘴嚟噶， 系啊， 阿戴而家秒你嘴啦。 咁啊，你系可以拣呢八种唔同嘅表情咧，落呢一张嘅遗照度咧，令到佢咧可能系 好好啊， 你当佢可能系几秒会转一转啊，咁样佢会笑，佢会嬲嘅。 好似系嗰啲电子相簿啊。 喂，但我觉得如果我喺个灵堂度，我真心会觉得好惊啊！ 唔系你未习惯啊嘛，如果你一知道咗之后。一次生兩次熟，去得多你見到咦佢又係 喎， 跟住阿田呢啲性格咧就會走去隔離嗰個禮堂度咧。喂，你睇下嗰個陳生咧，佢張相咧斬得好勁喎。哎呀，呢個咧呢個阿何太咧好普通啊，呢個係啊愁眉苦臉啊咁樣，信唔信啊？ 中幾除幾多係因為佢冇呢個 AI。 同埋咧可以將佢擺落富文嗰度，以後佢睇富文咧就直情越睇越開心。 不停同阿田單眼。 係啦，即係可能富文裏邊都有埋相啊，有埋啲互動嗰啲嘢咧。 佢呢個咪即係好似喺 Harry Potter 裏邊。 係啊， 嗱真係有。 有少少似啦。佢點解咧？佢話即係都要解説㗎，即係點解佢哋會有呢一個嘅諗法咧？就係將呢個嘅殯儀公司咧，就研發透過機 AI 啊嚇嘅技術啊，將照片裡面嘅人咧就可以更加人物化，有唔同嘅表情啊。目的咧就係希望咧，有陣時大家望住嗰張遺照嘅時候咧，心情都會覺得好似好沉重。 係啊。 咁你就話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會唔會令到一啲傷心嘅人可以重拾到一啲即係開心嘅片段，唔係淨係諗唔開心咯？嗱，呢個係佢嘅諗法同埋理念嚟嘅。 我啱未落實㗎嘛？ 嗱，佢會咁推行咯，睇入多唔多人用咯。其實好多日本嘅朋友咧，對於呢個嘅諗法咧係唔認同嘅，即係佢哋都會話啦， 喂，嚴肅㗎嘛喺喪禮裏邊。 其中一類嘅朋友就會話啦，明明係應該係幾嚴肅嘅，佢又唔係攞嚟玩嘅，其實佢理念唔係玩嘅，佢係想大家唔好咁傷心。 係咯， 但佢就會話，但係如果佢喐嘅話，你咪會令佢覺得佢個感覺依然好似即係仲喺度，但係佢的而且確又真係過咗身咯，會唔會令到人哋本身更加難過咧？仲要講到頭先你哋話有聲音啊嘛，係會有聲音嘅，但嗰個聲音咧就未必係即係跟住個口型啊，配翻個 VO 啊，唔係嗰一種嚟嘅，即係可能會將佢以前咧講過嘅一啲説話，譬如可能佢錄個音講過唔該咁樣嘅，佢真係會你高員工佢會講唔該咁，佢話其實嗰件事咧係咪真係會？ 高员工真系多谢你嚟 啦，系啊，嗰度自动门啦， 今晚电联啦咁样， 嗰个自动门啦，一开门咧，我嘅 super guy good night bye 咁样咧， 即系话究竟其实呢一个嘅配合咗 AI 嘅技术，系咪真系会令到大家冇咁伤心？佢话唔系， 我觉得有时 只会觉得恐怖啫咁样。 传统嘅嘢就真系未必可以咁配合喺呢啲呢方面度咯，我会觉得。 唔系，佢如果咧用日本咧，你就真系可以有嗰几个效果啊！一入到去咧，佢就会同你讲二三四。 听 下先，系，OK 喎。 我又听到咦咁熟嘅，点解唔系走咗 嗱，俾你拣啦，大家利是，即系我哋成日话呢啲嘢咧，好似好 可能自己想 咧， 真系。 咁如果而家俾你拣啦，我自己有谂噶，即系因为 我会全部都录歌咯。 吓咁惨啊！收少咗白金我嘅你， 佢讲六歌， 系录定呢个， 我录定几只歌咯， 系即系 keep 住 一见到好多人嚟咯，我就话啊，人生于世上啊，有几走啦咁样， 招呼唔到啊？ 咩住话？做咩咁快走啊？ 系啦，做咩咁快走啊？ 我走先啫，你又走咁 样？系啦，咪好快会见面啦。中国人嗰四个字，音容远在。而家咪正好话俾你听，真系做到咯，容就见到啦，音都俾你听埋啊。 但系我会话，我觉得比较恐怖，我未必会咁拣咯， 因为我哋会有第二个字就变咗阴魂不散。 当天剩底的思信，信来人物那么清纯，今天剩下只得灰烬，只知道当天太蠢。爱越多越难过，爱后期碰到谁盼过，爱自己别忘记，记住无泪地去说声最后一次想念着你，最后一次再度记起，只准今晚再度为你痛悲，在凌晨要淡忘这段忆记，都半风里期望痛伤有个限期，尽管想到有人为你盖被，找紧放手的勇气。 最后一次，想唔想有 AI 嘅照片啊？吓 ，DJ。 OK， 好啊，我想问一下啦，阿曾祖。黄耀祖， 系你，鬼花田， 系啦，多谢你，一条招，一条招，系啦，同埋一条即系好似招，总之黐到只招嘅一个胶纸， 哦好， 一张胶纸啦， 好， 嗰啲胶纸系嗰啲牛皮胶嗰啲， 牛皮胶 ，OK。 哦，嗰只膠紙咧係似我哋睇電視劇咧，人哋綁架咧，突然之間就會有塊銀色嘅咁樣封住把口， 啱啱， 點都見唔到嘅嗰個係 啦， 一條膠紙 係， 同埋一隻蕉 係， 可以做出啲乜嘢出嚟？ 膠紙 可以幾多錢？ 一張膠紙一條蕉。 我睇咗呢個，我唔估猴仔嚟。 我琴日講埋啦呢單新聞。 係咩？咁你都講，所以我哋唔估，但我覺得呢單係 我哋可以配合 講 嘅，係啦。咁我都可以講第二隻，只不過 唔係 OK， 咁啱得咁巧啫。 係咯，我哋冇得扮唔知。 我哋試下扮，其實可以嘅。邊個叫你咁快踢爆嘅啫？真 係。唔係咁， 我諗住配合佢噶嘛。 我冇諗住踢爆佢，我唔知你講咗。 嗰條蕉會點樣咧？ 係啦，究竟條蕉可以點樣配合咧？嗰條膠紙同嗰條蕉 係啦，佢會。攞张胶纸掹实成条蕉， 点啊？ 全部包住晒佢， 踢落去你一阵间头先想同我哋讲， 唔系因为佢可能会包住佢之后咧，佢会将佢变熟啊嘛，变熟啊嘛，系咪先？ 哦， 你睇我几努力讲翻 咩啊？ 点啊？你做咩唔讲啊？我继续同你配合紧单新闻啊？做乜嘢啊？ 你咪问紧阿祖做咩？ 系咯，我又仲有啲咩可以做？不我哋直情可以估啦，咁好估啦。但我觉得呢单新闻系好笑，系值得讲嘅， 好笑得紧要噶，真系。 系 即系艺术嘅嘢，即系我哋真系识条 识条蕉 咩？ 系啊， 嗰条胶纸同埋嗰条蕉，竟然啊系可以 做一 个 艺术 品。咁究竟个艺术品系做乜嘢嘅咧？ 系 原来嗰条蕉。是贴咗喺埲墙度，系俾嗰个胶纸，即系我哋嗰个叫嗰啲胶布咧， 牛皮 胶 纸 黐咗喺嗰个埲墙度嘅 一个艺术博览会埲墙上面度，就一条蕉同埋一个胶纸就黐咗上墙啦。 呢个咧就一个艺术品嚟， 就已经 变 成咗个艺术品啦。嗰条蕉嘅出处咧，大家可以了解下啦。即系佢唔系有啲乜嘢，哇哇边个食过 啊？ 系啦，永远都唔腐烂嘅，唔系，只不过大家都喺超市度可以买到嘅一条普通嘅蕉， 系啦，普通嗰条蕉，就是一个意大利的艺术家名为这个喜剧演员的作品来的。是是 是是 就摆在这里这个是一个艺术作品来的。哦竟然都是去有人买的、有一个法国的收藏家是买了他的。 是。 那价值呢都真的不小的。我 几次不小的贵一点。 我不明白那条蕉的价值 九万四万。 所以你说港纸我地讲的。这个真心呢我地真的哪个话我地懂艺术。真系 真 系啊！ 喂，但系佢有个艺术，佢作品有个名嘅， 叫咩咧？ 叫做 香蕉成熟时， 喜剧演员咯， 系啊，喜剧演员啊嘛，系啊，咁样咯。咁但系 comedian 系佢呢个艺术品嘅名嚟嘅， 就算俾个名嚟啦， 加埋个名真系值咗九啊四万。 你试下，而家喺我哋个直播室里面啊，将 贴 蕉贴喺个墙度， 我有贴自己啊。 哇！ 贴自己咩咧？条头发， 唔系中嗰条啊，中嗰啲。 我以为你贴自己上嚟嘅话，我哋多个位可以订飞镖车咁样就系咪？但如果我哋喺直播室即系攞条蕉黐咗喺埲墙度啊，咁样嘅话，我谂我哋嘅台长即刻走咗落嚟话，做咩啊？边个啊？边个黐条蕉喺度啊？咁样系咪？跟住我哋话艺术品嚟噶，我谂我哋都冇得同阿台长拗啊，系咪？ 唔系今日，唔系但系咧，我又会觉得咧，如果台长以佢嘅作风咧，佢就话：，哎，横掂嘅蕉都未烂啊，咁俾我搣落嚟食啦。 系啦， 佢又可能会系嗰啲人嚟噶啦。 但系今次咧唔同嘅地方咧，就系首先咧，已经成功拍卖咗啦，同仔都讲咗啦，就值94万啦。 系啊， 之后个后续咧就话有一日啊，即系之后啊吓，就有另外一位嘅行为艺术家，就喺呢一个嘅展览厅里面度，众目睽睽底下， 系啦， 拆咗个胶纸， 哎呀，咩嚟食先咁样？ 正咯， 就食咗条蕉咯， 呢个咪行为艺术咯？ 喂，但我即刻想讲第一样嘢，咁咪破坏咗一个94万嘅艺术品，即系好似偷咗人哋94万嘢咁，系咪要俾人拉咧？呢个？ 唔系啦，因为我已经研究过啦。 哦， 佢嗰条蕉皮再黐翻上去，起码都值104万。 我都系咁话，应该系加咗贵咗，因为有另一个行为艺术加成 咗另外一种生命俾佢啊！你话系咪先？ 即系一来就里面嘅意义就系冇咗诶条蕉话俾人食噶嘛，但系食完之后我个皮都我黐翻上去， 系啦。然后你点样可以再将呢个艺术延续落去咧？仲有条胶纸，仲有条胶纸未用噶嘛？嗰条胶纸再黐落行为艺术家条蕉度， 咁条蕉就好值钱啦。 边条蕉啊？行为艺术家， 我讲一次嘅啫，讲一次嘅啫，呢啲嘢。只此一条，别无分号。 但系 你话咁啊，真系值钱啦，跟住仲要再展示出嚟。 哦吓， 系啊。 但系今次佢哋嗰个艺术馆嘅处理唔同。当呢个人食完咗之后咧，佢哋有报过警嘅。 哦、 但系后屘佢哋嘅做法咧，就系、是、将另外一条香蕉黐翻上去，就继续用呢个价钱去卖俾已经咧拍卖咗、成功买咗嗰个人。 系、啊， 即系我哋系人都可以，即系我求其将条蕉黐上埲墙度，咪都卖到100万咯。 但我想话咧，你知唔知佢呢一个香蕉作品咧，佢本身都唔系得一条噶。佢、本来创作咗三条， 我以为即系为之。 佢话佢有两个唔同嘅版本咧，喺呢个巴素尔嘅艺术展里面咧，第一日咋就已经各自就系用头先12万美金呢个价钱，即系90几万咁上下咧，卖咗出去。两个买家都系嚟自法国。佢咁樣寫話，由於反應熱烈，真係撞你鬼啦！ 供不應求， 供不應求， 唉，好彩大把招啫。 所以最後咧，佢話呢個藝術家咧同畫廊方面咧決定將最後一條招升個價錢去到15万美金。 哇！真係加咗價啊！ 係啊，就頭先我哋嗰個價錢點解會去到差唔多90几万就係咁樣嚟噶啦。佢開頭就12万美金，佢話喂得翻一條招啫，我哋決定咧就係將佢變成15万美金。同埋淨係會將佢賣俾博物館嘅啫。 哇！下年嗰啲東畫籌款嗰啲咧，唔使食碳噶啦，食蕉啦，一條蕉都100万。 我真係覺得你知唔知？ 食極都有喎，係咪？ 阿吳剛師傅咧，佢而家咪復出噶嘛？ 但係復出唔到啊，病咗啊！ 我知啊， 呢嗱 係啊，復出唔到啊！你諗下最大分別就係人哋攞命搏嘅，佢呢個就攞個靈感搏。佢話呢條蕉嘅靈感咧，就係嚟自佢每一次去旅行咧，佢都會掛條蕉。出嚟咧，佢望住佢就創作靈感，佢就用呢條蕉咧就啊呢、這個就我傳源，佢就將佢變成咗一個咁樣嘅創作嘅， 即係個精神喺度嚟嘅。 係 啊，所以如果你嘅靈感咧係嗰啲甜書啊嗰啲雜誌咧，你下次搣個開心版黐上去， 呢個就係我靈感每日充滿力量嘅。 我唔使要美金啊，我收翻港幣我都好開心啊。跟住你搣爛佢，再收貴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六个居屋屋苑的中签申请人今日开始分批揀楼。由于今日曾经有网民发起阻塞交通行动，房屋处将首批揀楼时段延至朝早10点半开始，较以往迟1.5个小时。首批揀楼的申请人主要是白田村的清拆户，到乐富房委会客户中心选购单位的林太、心仪何文田冠德苑高层三房单位，但担心楼价受近期社会运动影响下跌，一旦跌幅严重可能要塌订。另一名同样是白田村清拆户李先生同样想选购冠德苑，他说因为何文田在六个屋苑中地点较好，而且较先落成，希望可以选购一个两房单位，一家四口入住。近期居屋六个屋苑合共推出大约4870个单位，售价介乎150几万元至530万元左右。自由党立法会议员今朝早同财政司司长会面，讨论来年的财政预算案。自由党提出多项建议，希望舒缓工商界和市民大众正面对的经济压力，其中包括向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发放10000元现金，或者以消费券的形式提出津贴，以刺激本地消费。另外，亦都希望政府向零售及餐饮业的店铺发放一次过10000元的现金津贴，以及减免短期租约用地的一半租金。另外，建议设立复修基金，协助近期在示威活动中被破坏的公共车辆维修。自由党主席张宇仁说，希望社会尽快回复和谐平静，止暴制乱，让商户继续有生意做。 环保署公布将淘汰欧盟四期以前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申请截止日期延长六个月。署方表示，特惠资助计划2014年开始实施，车辆淘汰情况进度理想。鉴于目前的经济状况，政府充分理解运输业界面对的经营困难，以致部分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辆的车主或者未能够在申领特惠资助的原截止日期或者之前完成拆毁车辆，取消登记和提交申请的所需程序。署方决定将截止日期延长到出年的6月30号。李嘉诚基金会公布10亿元应急前计划在压轴随机抽签之后已经结束，最终发放的总额是10亿900万元。受惠的饮食业、零售业、旅游业以及是小贩同业共2万8000几间。基金会表示，所有成功申请者将会在今个月中之前透过银行转账或者是银行本票的方式收到资助款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气温进一步回升。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3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48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35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6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75，升1毫。腾讯控股336.8，升1.2；阿里巴巴197元，跌5毫；小米集团9.43，升9仙；融创中国43.15，升2.1；建设银行6.3，升1仙；美团点评104.2，升6毫；友邦保险77.65，跌3毫；信宇光学科技142元，升3.3；中国生物制药10.16，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08.61，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3，加元1.326，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7.037，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3440点，升86点。港金现价报1363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9.58美元，卖出145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跟你说，较早前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方向，近日九龙城回旋处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交通回复正常的。另外，由于要设立临时交通灯，窝打老道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快线封闭，影响到一带挤塞，特别影响到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亚街路街。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都受影响，咁而家三号干线都受影响噶，支路去翻油麻地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奥运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另外，红隧嘅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啦。九龙公园径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啦、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NHK， 有音乐， 有快乐。 喂，老公，扣翻好条安全带啦！ 转个弯就到，唔使咁麻烦啦。 哎呀！ 唉，叫咗你啦，就算几短程都有机会发生意外噶。 知道啦。 根据法例，私家车、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机同埋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同监禁3个月。如果你搭巴士，座位又有安全带，你都应该佩戴。 黄耀祖，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社工， 咁点解而家你有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噶咋，每日咧我都要辅导两位拍档，一个咧就成日虾老公，一个就怕老婆，所以每日开咪之前啊，我都要同佢哋做心理辅导噶。 咁你成唔成功啊？ 哦，佢哋冇得救嘅。 咁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曾志豪、桂花田做风骚快活人。 咁你哋又有冇嘢唔开心要我帮啊？ 有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我的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星期一广播道人妻信箱，琴日啊，好多新闻片，又或者咧吓喺街道见到好多唔同造型嘅动物出现，令我想到情侣之间会唔会因为啊一啲小宠物而闹出意见来呢？啊，一睇个信箱，会都有唔少呢啲情况，咁点算？嗱，我哋今日咧有情侣一 pair， 阿 Mary 同阿 Paul 俾个名佢哋啊，跟住又有宠物一两只，佢叫名叫做刀刀同叉叉，啊，仲有 Will 田，啊，唔该晒咁多位先吓。 好啦，一对情侣，加埋一对宠物，咁会有发生咩事呢？吓，讲少少内容先。啊 ，Mary 咧吓，佢就中意阿狗狗，佢叫刀刀嘅。阿波咧，佢就中意猫猫，佢个名就叫叉叉。咁究竟可以发生咩事呢？ 听电话啦。 喂。 Hey, Paul, hello, 我把声萌咗少少，你认得我吗？ 我 OK 嘅，冇问题，我把声都烂咗少少，所以 OK 点嘛，你朋友。 帮我买点数卡啊，唔该。 吓咁假嘅，唔系啊，你想讲咩啊？讲啦。 哎呀，我哋有啲情趣啫嘛。冇啊，我今晚咧，系啊， 呢个几好笑啊。 系咯，今晚咧我要陪老细 OT 啊。 咩陪老细啊？ O.T. 哦，讲清楚啊！ 系啊，哎呀，你都有呢份幽默感嘅，原来 系啊，情趣啊嘛。 系啊，我咧就会夜啲先翻到嚟噶啦。咁唔该你啊，你翻到屋企可唔可以准备定啲嘢食俾阿刀刀啊？同埋带佢落去街度厕所啊！锡晒你，哇哇哇哇哇哇！ 咪住先，咪住先，你唔好污住先啊吓！喂，女朋友啊，你又 O T， 你只狗仔刀刀又要我自顾顾啊！佢迟啲啊跟我唔跟你噶啦，一个星期啊，我带咗刀刀5日出街啊，我只猫叉叉翻嚟咧唔中意啊，佢唔中意我有刀刀啲味啊！喂，如果咁落去，不如你唔好养啦。 你讲乜嘢？ 我提议嚟嘅啫， 我都冇介意过你嗰只叉叉吓，改个名字一样噶，好差，成日都冇睬过我噶啦。 唔好讲我只猫， 岂有此理，扮高斗咁咩？而家做乜嘢啊？吓，你仲叫我唔好养个刀刀，你作死你啊！你而家吓， 喂，呢、這个咪我中意叉叉嘅原因咯。嗱，我养猫啊，就是、因为咧啊，佢呢啲唔系叫酷啊，呢啲佢俾到我自由唔约束啊嘛，咁大家咪有空间咯。 你犯贱啊你！我唔理你嘅时候，你又话我唔理你，只猫唔理你，你又好开心，你想点啊？而家吓， 我哋俾 Vio 讲啊。 哇， 除了两个男女在这里闹交之外，你估计那两只宠物兜兜和叉叉他们会不会想表达一下呢？原来都想的。 哇哇哇，是啊，我是兜兜，不过他没有说我是男定女，我当我是男先啦。哎呀 ，Paul 哥哥讲得啱啦，哇，你冇时间嚟照顾我，哇哇，你唔好买我翻嚟啊嘛。嘿，仲有啊，你哋翻晒工啊，搞到我同嗰个叉叉相处啊，真系有歌都有得唱啦，恋爱或交叉叉叉叉叉，佢冇理过我感受噶。哇， 我系猫嚟噶，我系叉叉。呢、这个 Mary 姐啊，你知唔知点解我见到你啊会行埋一边唔理你啊？唔系我高傲啊，系我唔中意你啊，我唔中意你有嗰个兜兜嘅味啊，嗰只狗好臭啊！ 你讲乜嘢啊你啊？ 我闻到噶。 你死靓猫，想死啊你！ 我冇得再 偷晒你啲猫粮，你唔好食啊你啊！ 哇！各位宠物主人，有冇用到二人法？你将你嘅家中宠物变成人咁嘅睇法咧？ 呢个 VO 好似猪咁样嘅啲把声。 唔系啊，头先连咧人妻都变咗猪个把声。系啊，开始你有冇发现好啊？猪扮人啦，睇下知佢系。 大家有冇觉得啊？需唔需要注意埋你嘅小动物嗰啲心灵感受咧？吓， 到你啦。 到你啊 ，Mary 咩啊咩咩咩咩咩 Mary 系我， 系你 Mary， 我又男人老狗转唔切。哎呀，嚟紧我哋去孟加拉， 女朋友系啊， 点解要去孟加拉嘅？ 去玩咯， 可唔可以去第二度啊？ 咁人哋个剧本本身单新闻嚟去孟加拉啊嘛，咁我哋去孟加拉啦，好唔好 ，Mary？ 好啦，我去孟加拉啦。 嗯， 咁我真係好想带埋刀刀叉叉去啊，但我又知唔得㗎噃，但我又知你隻叉叉好黐家㗎喎，又可以唔使点理佢㗎噃，我就搵咗人呢，得闲上你屋企睇下叉叉，你话我系咪好好呢？ 咪住先，咪住先，你搵咗边个嚟睇你隻狗啊？ 哦，佢个名叫 E.R. 啊 ，E.R. 即系 R 啊， 喂，你乜鬼嘢啫？边个最熟悉叉叉又可以照顾到佢啊？ 咪你个前度咯，我知道你好锡叉叉，同前度分手之后，你都争住叉叉嚟养，咁咪揾佢翻嚟最适合咯，我都唔介意啦。你做咩啫？我又做错嘢啊？ 哦，但你知唔知点解我要同我个前度分手呢？ 因为我身材好过佢，我样靓过佢，我性格温柔过佢咯，我学识又高过佢咯，唔系咩？ 系因为咩啊？ 乜嘢啊？ 系因为太了解佢，明明系唔中意叉叉噶，佢只不过喺度扮中意、扮有爱心咋，所以我先至同佢分手咋。 扮都好啊，佢因为我扮都唔扮咧，睇下我。 咁又系， 系咯。 但你叫佢翻嚟照顾做乜鬼嘢啫？咁 系咯，我都扮冇嘢咯。 佢都唔想照顾，你叫佢翻嚟照顾做咩？同埋我同佢分咗手噶啦。 希望演员专业啲扮翻个女人吓，哦，大件事啦，咩啊？ 佢扮咗噶啦， 好笨啊，因为呀， 大件事啦，阿波原来系一个超爱护宠物嘅男人，仲会因为啊个前女朋友啊，因为佢啊而扮中意小动物，俾佢知道咗就分手，咁呢个 Mary 而家好似喺分手嘅边缘嗰度，佢究竟可以点嘅吓？ 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 你仲唱歌，你氹翻我先啦、 啊哦！我要配合翻我嘅心情，我梗系个边缘啊嘛！ 你嘅人生系个 musical 啊，系嘛？ 我喺爱与痛的边缘嗰度，哎呀，对唔住啊，婆婆！ 你喺自恋同自大嘅边缘中间，我 feel 到系。 我唔知道你原来因为叉叉而分手噶，真系恋爱话交叉喎、啊，原来。 系啊， 所以我而家先至谂办法，我想揾翻一个咧适合嘅人嚟照顾阿叉叉啫嘛。 诶，唔紧要啦，我都冇话你知。咁正所谓不知者不罪啊嘛，总之叉叉嘅安排我会搞掂噶啦，唔好搞我嗰只狗嗰只猫啊。咁啊，刀刀咧，你又揾到边个照顾佢啊？ 我都系揾佢 E.R. 啊， 又 E.R. 系啊，诶、 E.R. 人心人信，妙、手人心，做咩啫？咁你咁耐做咩啫？你唔讲得嘅咩？ 梗系唔讲得啦。哦，咦，变咗刀刀喎？喂，咁快要转得？哦，好啦，嚟啦，好快。 好唔好？ 梗系唔讲得啦。阿 Mary 啊，嗌咗佢阿爸阿妈嚟照顾我啊嘛，喂喂，但系佢哋住公屋系唔准养狗噶嘛。 喂，你唔系谂住悭钱啊，唔送兜兜去狗酒店，攞去俾你阿爸阿妈睇住啊嘛？ 有 有呀，你一个礼拜冇呀噶咯？ 系啊， 忍唔住啊，最终都系嘛？ 忍唔住啊，咁人哋咧唔想用咁多钱啊嘛，又惊去狗酒店啲人都唔知会点啊对对阿兜兜噶嘛，依家兜兜一个去两个翻咁点算？我而家谂住阿爸阿妈睇啊嘛。咩叫够臭啊？ 够摇，哎呀，嗲啊，系、哦、啊， 头摇， 头摇啊，系啊， 头字冇个隔篱个反文嘅喂，搞咩啊喂？呀，唔好啦，我好食啊，刀刀同我叉叉啊，我唔准你，唔系，我唔喺你眼中咩啊？我唔喺你眼中唔中意小动物啊？ 我唔系你眼中咁样唔中意小动物噶、啊，你咪想讲呢一句啊，女朋友。 是但啦，我而家个人好乱啊！ 吓、啊，你又用呢一句嚟做解围？ 阿婆，你唔好嬲啦！ 我而家好嬲啊！我话俾你知啊，根本啊，你就唔中意我嗰啲猫猫狗狗嘅，我话俾你知。 我好乱啊，情像雨点，似乱还乱啊，唔系系似断还断。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唔识字就系咁噶啦，搞到啊少少乱吓。哎，俾着你系阿婆。你会唔会继续同阿 Mary 咁拍拖呢？一首歌之后翻嚟同你倾下啦。 长毛小狗被你狠心一起带走，眉头一皱。又再跟你路上漂流，若我们是无药可救，伟大承诺难成气候，连累他这宠物也苦透。你是太绝情吧，还是有心伤我吗？如若你的气味下诚实点针对我吧，为何惩罚他，他太善良吧。出想握我手，难明我俩像有千百大恨心愁，活泼时候寻回所有，却是无力寻回昨日，同步走你心事我拥有。你是太绝情吧，还是有心伤我吗？如若你的气味下诚实点针对我吧，为何情定寻回忍耐，然后他也可保留半点爱。 他太善良吧，阿婆，阿婆，你唔好走啊，阿婆。 你呢扮白蛇真系阿婆， 系咯 系咯。今日我哋嘅人妻信箱咧就讲到啊，即系情侣其中一个咧，佢哋可能会遇到嘅问题啊，就可能佢哋相识嗰阵时咧，即系未拍拖之前咧，就分别地有养宠物，而有啲嘅宠物咧，可能就系同佢哋之前嘅前度系一齐去养嘅，到而家佢哋一齐生活啦。 咁可能你只猫同我只狗未必夹噶嘛，系咪先？又或者有一个就好中意动物嘅，有一啲咧就唔中意动物嘅，咁点样一齐相处咧？ 真系有好多啲唔同嘅情况噶。 唔系咯，你知佢养蜥蜴，佢养嗰只就蚊嚟嘅，啱啱好食咗。 咁点算咧？条数系咪？系咪养蚊？佢 呢个养金鱼，呢个中意养红虫喎。哎呀，哎呀，点算？ 相生相克啊！ 唔系咁围住配咩？系咪先？俾你食咗 咩啊？二两个字可以活一。过啊死梗啊呢、這个叫做歇后语系。 但系头先咧，阿祖祖讲咗两个情况，一个咧就系咧前度即系同前度一齐养嘅宠物咧，因为咧就系一啲事情咁分咗手，咁啊即系求其揽翻个啦。咁啊而家嗰个咧又中意另一个即系另一种嘅宠物，或者系未必大家中意猫，未必大家中意狗啊，即系同一类噶嘛。咁呢个一个情况。咁有啲咧真系咧不论男定女啊，都有超爱宠物噶。 但我想话你个剧情里边有冇任何嘢系真噶？前度嗰个系咪真噶？ 前度嗰个唔系真嘅。 哦， 仲以为嗰个。 我如果嗰个真就爆到七彩。 系喎，你叫个前度嚟帮手照顾嘅话咧， 系有个女朋友提出，即系做转另一半嗰个提出。 系咯，唔怪得知系咁咯。我头先我都有啲怀疑噶啦，咁样。但我有试过见到一啲例子嘅，即系我有啲嘅朋友，佢哋就系拍拖嗰阵时就有共同养一只宠物，可能一只狗咁样。到分咗手之后咧，即系我见嘅例子咧都系开心嘅，可能佢哋分手系唔开心嘅，但系。边个去照顾嗰只狗？耐唔时再带翻只狗仔翻嚟睇啊！你去旅行啊，咁啊，狗仔我照顾啦。平时即系好似一个小朋友啊， 抚养权 啊，抚养权一样啊。我冇见，即系我眼中咧就冇见过，因为咁样而搞到唔愉快嘅。就算几唔愉快都好啦，好似想喺只狗仔面前继续做一个好嘅爸爸妈妈咁。 我谂都遇到啲好人咯， 系咪啊？ 头先梁咏琪嗰只歌嗰个古仔咪就系唔好嘅咯，夹硬要带走只金毛寻梅犬就变咗伤心啦。 系啊，因为其实有个 case 系咁样嘅，佢真系嗰个女仔，台湾有个女仔咧，咁佢就好爱佢嘅狗狗嘅。咁但系问题，无奈咧拍咗好多次拖咧，嗰个隔篱嗰个咧，其实佢唔系真系中意宠物咯。咁就因为个女仔而即系迫于无奈，哎呀，我中意氹你玩啊，即系同佢嘅狗啊，即系。 但系冇得怪佢噶，如果佢系唔中意宠物，就系唔中意宠物。希望佢肯扮咯，我会咁谂，系咪？ 但系问题嗰个，即系但系佢每次都会发现到，其实嗰个隔篱嗰个男朋友佢系唔中意狗咯。 系。 咁跟住佢就喂，你其实唔中意狗，你做咩要扮啫？我唔中意你咁样咯。咁跟住就分手。 咁如果佢不抽不睬嘅话，佢又会闹噶。你做咩不抽不睬啫？系咪？你唔可以学下有爱心嘅咩？对动物，我咁中意动物，咪又系分手。 所以佢都系想要遇。翻对的人咯，咁所以咧，结果咧，佢喺一个有一次嘅机会之下咧，就识咗因为佢做一个铺头嘅，咁啊即系门市招呼客人嘅，咁就有一个男人咧，就成日咧嚟到咧，即系除咗帮衬之外咧，就撩佢只狗玩，咁撩撩下咧，咁跟住咧就 情愿就 走 咗 嚟 啦， 因为呢啲好直接噶嘛，你唔系你唔系话佢好刻意地夹硬地咁样去噶嘛，见到佢真系成日买啲嘢俾嘅狗仔食啊，常同佢玩啊咁样等等嘅嘢咧，咁开始对呢个男士咧觉得，咦，你对我只狗仔都好噶喎，原来咁样，跟住擦出火花，跟住佢拍咗拖个零月咋，就嗌结婚啦。因为佢话佢知道对方系真系系真心中意狗嘅。 哦，系啊，上次听过佢讲呢个。我呢度有一个例子咧，系大陆啲网民咧，哇，我觉得呢个咧又好峰回路转嘅。佢咧就系一对情侣，又系分咗手之后咧，佢就唔系同你咁好，话可以即系共同抚养。 Okay. 就有一个就死都唔肯俾只狗另一个，就话譬如我同阿田咁样咧，阿田死都唔肯俾只狗。狗我咁样嘅阴公啦，咁啊分开咗啦。点知咩叫峰回路转咧？半年之后咧，那个男朋友咧个老婆就大肚啦。咁啊总有一啲不负责任咧，就会觉得话大肚就唔可以要宠物噶咯。 系啊， 佢咧就将呢只狗咧就话要卖走咗。 系， 咁咧就第一时间咧就卖狗，但佢又唔系搵翻呢个女朋友， 即 系纯粹 要翻咯。 系啦，佢又冇咁做，佢就纯粹话公开卖只狗咁样。 佢想赚钱啊，唔系都唔系真系咁爱噶系嘛？ 咩都好啦，总之佢想甩手嘅。呢个女朋友咧即系分咗手之后咧，佢知道呢个消息之后咧，即刻托人买。买翻只狗翻嚟，咁样就可以破镜重圆，只狗跟翻呢个女主人。 好惨啊！只狗 系 翻 一 样啊， 但系只系转接咁样，佢都唔去直接话做咩？你买只狗唔 可能我都未定个分手，真系去到好唔愉快。 系啊，你点会仲即系头先个古仔就好童话咯，仲可以有呢个机会。佢呢个真实嘅例子就系、是。只狗明明系大家有份嘅，如果你为只狗着想，应该俾翻以前嘅主人最好啦。佢都唔肯咯，真系。但呢个真系好，我觉得好转折咯。仲要系因为佢现役嘅老婆， 系 即系打一套。 然后就要放弃啦。 唔系，而家我头先所讲嗰个台湾女仔，佢就话啦，就希望提醒一啲人咧，就话唔好因为咧嗰啲小宠物咧而弃养佢哋啊。即系话其实因为佢哋都知道佢哋结咗婚之后都会生小朋友，但系其实呢个系绝对冇问题嘅咁样。即系佢带呢个信息俾其他有啲网民啦，咁样话俾大家唔可以咁样，因为宠物你闹分咗之后你点样处理咧？跟住你组织咗，就算你一齐共同养啦，你跟住你有生小朋友之后又点咧？即系唔系一件咁容易嘅事咯。 佢呢度仲有个咧男女嘅分别嘅，睇下你认唔认同啦。 好啊， 即系佢会有个疑问，就系话你觉得嗰个女朋友会对于即系自己以前男朋友留低落嚟嘅宠物会大方啲啊？定系调翻转咧？即系可能话女人会介意啲定男人咁样？因为嗱，佢有个网友咧，佢就话。忠谷所有人咧就系话，如果分咗手之后咧，唔好将你嘅宠物咧留俾个男嘅， 系 唔系因为惊佢照顾得唔好，而系话佢揾嘅 新 嘅 女朋友， 佢话新嘅女朋友系一定唔会接纳咧你前度留低嘅任何一个刁钻 就 OK 喎。 嗰啲咧后母啊，永远都系恶毒嘅，即系一样嘅心态。 佢话刁钻 OK， 即系呢个女朋友如果自己 keep 翻只猫。就算認識個新男仔，嗰個男仔知道呢只貓係啲一齊養，佢話男人通常呢方面又有利嘅喎，你哋以前一齊養咁啊，是但啦。 係嗰啲男士都可能會幾小心眼嘅呢一方 面。但如果咁啊，大件 事，嗰個某層面上面都係愛情結晶品啦。 唔 係 咁嗰只寵物就冇得分嘅咯。 可能咧，相對地會唔會覺得啊，即係女性去中意寵物咧，都係就算唔係呢一隻，佢都會中意第二隻嘅，就當佢一個中意寵物嘅一啲情況。 只不過當 係 一隻狗寵物， 係 啦， 冇諗 背後個故事。 但是女性就好小心眼嘅啦。哇！你嗰时同佢一起肌肉嗰啲画面出嚟啦，一起放狗啊，一起去买嘢啊， 系咪揽住一齐嚟瞓啦？ 系啦， 啲猫咪，啲猫咪咪又咪又摸佢块面，摸你啊咁样，系可能谂呢啲嘢嘅。 女仔就会谂呢啲画面，男仔可能就个女仔净系中意养宠物，不论边只狗都系噶啦咁样。 同埋男仔易就啲噶，因为有啲 case 咧就系佢哋就唔系咩前度，纯粹系个老婆中意养狗，老公唔中意嘅。咁但系咧冇办法啦，即系焗住咧，成日都会讲啲咧。系焗住忍耐啊，就话喺时候霸住个被斗啊，我想揽老婆啊，揽揽就跳咗上嚟， 即屋都系毛啊，鼻敏感啊，我其实呢啲都真系喺现实生活有几多情况系会出现嘅， 所以咧真系呢宠物呢家嘢咧系都要大家双方去配合，你先至去决定养唔养咯， 系啊， 系啊， 同埋宠物仲要知道噶，个老公唔中意自己噶， 系咪啊？ 系啊，佢就会黐住个女主人噶啦，即系我知你唔中意我嘅，我 你扮嘢啫嘛， 我个 friend 嗰阵时嘅例子系咁样咧，佢话佢成日都吠我老公啊，咁样。系啊，但阿田觉得啱嘅，去到最后呢条生命，你哋共同拥有噶啦，好好尊重同埋珍惜啦。 田文重申，北韩喺金正恩嘅领导下有巨大经济潜力，但必须按照承诺实现无核化。又认为北约、中国、俄罗斯、日本同埋全世界喺呢个问题上一致。另外，韩联社报道，美军侦察机喺朝鲜半岛上空飞行，加强对北韩嘅监视。报道引述追踪飞机动向的网站说，美军 RC-135W 侦察机在京畿道南部上空飞行。 RC-135W 是美军主力侦察机，搭载能够捕捉导弹发射前地面发出的信号，并分析弹头轨迹的设备，今个月两度在半岛上空飞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的温度回升的湿度回升。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3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10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376.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6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4，升8毫；阿里巴巴196.8，系跌7毫；小米集团9.42，升8仙；融创中国42.95，升1.9。 走。现时银行6.28跌一仙，美团点评103.8系升两毫，友邦保险77.55跌四毫，中国生物制药10.16跌四毫六，信宇光学科技141.1升2.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9，英镑10.291，瑞士法郎7.902，澳元5.348，加元5.903，新西兰元5.128，欧元8.6559。每百日元对港元7.2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9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6点，升82点。港金现价报13,630跌1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9.91美元，卖出1,460.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接近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在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合和中心对出，是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都是慢车的。不是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挤塞。另外由于设立临时的交通灯，窝打老道和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的快线封闭，较早前就比较挤塞，现在就没有那么挤塞，只是影响到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就慢车排到去亚街路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青衣九号货柜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每日进食2份水果、3份蔬菜，保健又防病，慢性病高危的司机朋友一阵开饭记住加碟卓再全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啦。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桂花田啊。 Sleigh bells ring, are you listening? In the lane, snow is glistening. A beautiful sight, we're happy tonight. Walking in the winter wonderland. 十二月听圣诞歌咧，唔知点解会有一份莫名嘅温暖，就好似 Winter Wonderland 咁样。希望大家每晚都见到好靓嘅情景，好开心咁度过，好似仙境一样。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Walking in a winter wonderland。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气温啊回升翻一度啦，系而家廿度气温，相对湿度39%，但系个干燥情况真系越嚟越犀利，真系。 系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噶吓。 系啊，所以你即系骑 咪 系啦，我问佢骑咪一齐嚟啦，系 孖宝佢哋 孖宝真系好啦。喂，头先咧其实一路我都同两个拍档讲咧，话会有一个猜谜嘅游戏，想同你估下咁样嘅。 好嚟啊！ 但系佢系真人真事嚟嘅，咁啊头先我喺咪后同佢哋讲咗个上半场咧，而家正好再讲多一次出嚟，等大家都估下。佢话真人真事咧，就话日本有个爸爸 啊， 咁咧就话佢有个三岁嘅细路咧，佢哋之间有一个好有趣嘅对话。咁啊嗱， 小朋友系三岁，男仔嚟嘅系咪？ 系啦， 好 系啦系啦。咁啊个爸爸咧就即系有一日就发现咧个仔咧就冲完凉，冲完凉嘅时候咧就入冲凉房咧就攞住一把软尺， 系 即系平时我哋度嘢嗰啲吓，去买嘢嗰度软尺，佢突然间就拎咗入去。咁我爸应该都好搞笑喎，咁冲凉咁啊攞把软尺去做咩咧？跟住咧个小朋友咧就攞住把软尺，然后咧根据佢个描述咧，佢就见到个小朋友背对住自己，冇着衫咁啊冲凉啊嘛，跟住咧就喺度咧即系手部有所动作啦，然后咧个爸好好奇啦，就话阿仔你做乜嘢咁样？跟住咧就听到咧个仔咧就喺度讲咯，佢又做咗一个咧好似即系度下度下嘅手部动作，然后就话哇！我有9cm 长啊！ 哦，佢意思系咩？边一度先？你要俾人哋估嘅话，你都要讲清楚。 咁咪就系叫你估下佢度咁边度有9cm 长咯，系咯， 系啦， 喺度背住爸爸， 背住爸爸 喺度度自己有9cm 长，冇好衰，我即刻谂一定系去度佢自己咯， 系啦，好啦，嗱，唔衰啊，正即系咁小朋友嘛， 谂嘅系啊， 好啦，跟住我爸爸咧就即系觉得。9cm 喎， 咁即系大概四寸几啊，系咪？ 浪浪浪 三岁咗， 三岁喎， 青春于蓝，爸爸都忍唔住讲声尊敬尊敬啊， 脚趾甲都冇咁长啦，真系浪浪浪啊高咁样， 同埋爸爸冇唔会冇见过个小朋友噶嘛，系咪？ 三岁系咪先？ 我估，并不是你谂嗰样嘢嘅， 系、 okay ， 我觉得系佢应该度紧佢嘅手掌。是我想大概这样。 三岁。 即是三岁仔应该有点这么长的手了，是 不是、都说了不是了。 不是 就真是了。 他真的度自己啊， 是啦。 他看错个远尺不是 9cm, 是 9mm。 现在呢 喂 ,9mm 真的少了就 了。9mm 有白蛤蛤了。 咁九 cm 你 话， 咁而家我都系估啫，唔使负责噶嘛，系啦。 而家叫你玩个游戏系咩咧？就系个阿爸咧就非常奇怪，佢话九 cm， 你有冇啊仔？ 咩幼稚园教到你咁样都度量衡咪唔识计啊？咁啊走埋望啦，一望之后就噗一声笑出嚟。 系， 个阿仔又唔系咁样度噶。 哦，我想佢度错咗方法。 点解佢会度咗九 cm 出嚟？ 肯定就九 cm 呢个长度噶啦。 系啦，亦都系同姑姑有关嘅。 想要有条软尺，我揾唔到嘅时候，我揾到条橡筋 都 OK， 都顶住先。个阿爸见到之后咧，爆笑急转弯，跟住同个阿仔又唔系咁样嘅，但系就只能够话真系好符合一个三岁小朋友佢嘅知识，但系咁上下噶啦，系啦，三岁真系同姑姑有关嘅，只不过阿仔唔系咁度嘅，系啦。 九 cm 就应该 即又唔会系围住咗个大髀啊嗰啲嚟噶啦，咁就唔止九 cm 啦，三岁嘅大髀啊，各样嘢都系咪？ 仲要系嗱，点解个爸爸会知道佢真系度紧姑姑咧？ 因为佢有度到俾爸爸。 冇错，因为同个度法系有关嘅。嗰、 okay、 个度法咧，最后一个 tips 啦，佢既系会俾你见到佢系。包揽埋度姑姑呢部分，但系又真系唔系咁度嘅。 佢攞嗰只手，佢连人大手围住咁样框住只手， 好似佢 系啊， 香肠咁啊嘛。我觉得佢应该因为。即系一抽噶嘛，系咪先？即系叫做 一抽二楞， 系啦， 系 啦，一抽二楞噶嘛。佢应该楞埋个楞，咁跟住就去度。即系佢个手仔咧，应该系包住托住咁样。 都唔会九 cm 噶。 嗱，我唔知啊吓。你唔好再 九 cm 就好似好长啊，但系其实 好长啊，九 cm 其实你攞把 我 攞把尺出嚟你就睇到噶啦。 不如你开估啦，咁究竟系点样？ 佢 我哋再估落去嘅话，我哋节目做唔到噶啦，你知唔知啊？ 其实咧真系好简单。个小朋友咧， 系 佢又坐喺地下度，擘大只脚， 系 咁佢就将把尺咧摆喺自己两只大髀罅中间咁样打横去拉尺去度。 我即其实佢度得个跨位就话， 佢由自己个左边大髀罅打环拉把尺度到右边大髀罅，咁但系真系个姑姑系中间噶嘛，佢觉得咁样就叫度姑姑啦，跟住佢打环拉把尺就同爸爸讲，爸爸我姑姑有九 cm 长。 但我想话咧，我反而我拗头， 咁咧佢个视台咁样噶。 但我反而我有一样嘢我唔明嘅，因为咧即系佢系三岁嘅小朋友，佢好多嘢都系模仿噶嘛。究竟点解佢会有呢个谂法？佢要度下个长度咧，系咪佢有喺学校度？嗱，学校又唔会见到噶，你应喺屋企都唔会见到呢一样嘢噶，系咪先？即系佢边度学翻嚟嘅咧？我想知呢一样。 我即系嗰个笑话，唔系笑话嚟嘅，佢真系要真真事。 其实九 cm 得三寸几嘅啫。 点样咧？ 咁 你 而家咪 讲 紧系两个大髀嘅中间嘅罅位咯？而家未话系呢个 啱咯， 系 啊， 即系阿爸都觉得即系 冇啲阿华咗咩咧？ 阿爸佢阿爸啊嘛，即系话九 cm 并唔系咁度，因为佢见得佢即系佢讲紧佢自己姑姑，点解佢无端端讲三岁几佢会度自己嘅姑姑？ 啱啱问紧 呢 个问题 咯， 佢沉溺喺九 cm 里边 啊， 沉溺 系 不能自拔啊！ 佢沉溺紧嘅嘢，我唔想望同埋唔想 睇啊！质素就系三寸几，点 解？借张纸巾俾你抹一抹口水啊！佢听到九 cm 嗰度，哇咁样嘅真系，好惊我真系。冇嗱，呢个咧就真系要各位父母咧，又要自己留心啦。因为咧，原来佢话好多细路仔咧，三岁嘅时候冲凉咧，佢或多或少佢都开始会注意到，特别系因为咧，佢话日本。好中意即系亲子共浴啊嘛， 啱，其 实 香港都越嚟越多噶。 会我有阵时我同我仔冲花洒咧，唔系话想共唔共浴，唉悭时间啦，求其啦。 最搞掂佢， 真系嗱，佢个高度啱啱好，佢一原地一转 ，turn around， 诶 ，salute， 喂， 咁你个仔会唔会问噶？ 会， 咁你会点答？ 佢起始问啊，口味到啊，首先嚟啊，一定系噶。 大力， 瑞恩系啦，好在我伸手都敏捷，我即刻嚟一个下挡，嘿，我挡住，但系佢真系会噶，佢话咧 因 为 佢好奇，始终咧爸爸同埋小朋友，佢男仔同女仔又好啦，身体嘅构造咧，随住年龄都真系会唔一样噶嘛，佢就会好奇咯，点解唔一样嘅？ 佢会去到嗰、那个即系总之将嗰个部位咧，好似看图作文咁样咧。佢望到咩就会问乜嘢，点解会咁嘅？我咪话咯，系咯，点解呢度会咁样嘅？长度啊，所有嘢佢都问咧，但其实真系好难答嘅，你就系话系咁噶啦。即系通常咧，我发觉好多阿爸嘅答案咧， 阿爸系难搞啲嘅。 即系嗱，举例啦，譬如佢话点解咁样嘅，爸爸系咁噶啦，你都有噶。但系譬如你 一 样 嘅， 系啦，你同我唔同噶，系咁噶啦，大个咪一样咯，大个就会咁噶啦。跟住咧就大件事，佢开始会咧。 咁点解会大个先系咁？我而家唔系咁啊。 系啊，唔系啊，有阵时佢哋就会翻去学校做学咧。佢话我爸爸话嘅大个就你觉得 系啊。哎呀！但如果系嘅话，老师应该，但系就算系老师都唔可以话个小朋友，因为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正常嘅性教育啫嘛。你越避忌，越唔去讲嘅话咧，小朋友就会联想，佢都系会翻去同小朋友讲嘅啫。但系就会话，爸爸唔肯话俾我知，你翻去帮佢买你爸爸。 但系我想问一个问题，嗱阿田，如果即系你而家面对嗰个三岁嘅小朋友，佢头先嗰个度系度错咗噶嘛？ 系啊。 咁你会唔会叫阿爸或者你自己亲自话俾佢听点样先叫度啱咧？ 要度系应该垂直度，唔系偷行。 唔系即系你都会示范一个正确。 唔系，但系你唔系应该话俾佢知，其实唔使度噶，点解要度嘅啫？ 唔系，我又唔会觉得唔使度。 系咩？你 我想 问， 母婴健康院有冇度噶？ 我真系 唔会噶， 因为我系母亲健康嗰阵时，我系嗰个阿英噶，因为我系 你应该 去做咗啲嘢啊嘛， 应该唔会度噶嘛？ 唔系嗱，其实系冇度嘅，咁啊跟住咧，但系会睇下佢正唔正常嘅，咁即系话佢发育正 外形啫， 系啦系啦， 都可能会有。电到嘅咁， 但系应该唔会度嘅，应该唔系啊。 冇嘅，你睇嗰本小册子，小手册都冇嗰个度嗰个围噶啦，你有头围嘅， 就职工头围用线噶，佢会度头围噶。 有度头围啫嘛，你冇见到个板噶。 我想话咧，到大个咗咧，嗰阵时我读中 咁好啦。咁如果大人啦，你要度要点度啊？又 学你话斋，其实点解要度咧？ 系咯， 你啱啱先至话小朋友都唔使度，大人点解要度咧？ 唔系咁， 除非见工嘅啫。 见咩工咧？ 咁我就 有标准嘅咩？ 我哋就等阿田你嚟，又系你问嘅，系啦，你揾到个标准嘅答案嗰阵时，你同翻我哋分享啊咁。 可能有咧。 天光还是天黑，根本一样。是争取还是放弃？我演小角色，有否两样？天天干活遇上苦。 给生活安守，借坚固堡垒独仰望我天窗。 那句長攀不上，我有小肥同埋雷心如。 有一個咧，我今日睇一個新聞咧，我先知道原來呢個咧係一個學術嘅，又唔可以話門派嚟嘅，可以話係一個科目嚟嘅。 問我啊， 叫做教練學。 啱啱聽我都係， 我都冇聽過，即係英文咧叫做 coaching 啊。 coaching 哦，即係佢去訓練佢如何成為一個教練係咪啊？ 唔係， 又唔係咁，我都以為咁直接添。 就咁直接係啊，咪原來咧就話原來喺1972年咧就有一本暢銷嘅書啊，喺呢本書裡面咧嗰個作者咧就提出咗一個嘅理念，好多一個理念嚟嘅。佢話咧，好似喺體育界裏面咧，好多成功嘅例子啊，就係咧，即係嗰個教練一定有個教練喺度啊嘛，體育界別係咪？佢話教練咧唔再主動去同嗰個運動員去講啊，你邊度唔好啊，你點樣去改善啊？反而咧用一個開放嘅形式，淨係問問題，就等嗰個運動員咧自己喺度諗翻啊，究竟啊教練會問問題嘅，但係嗰個運動員就諗翻我點樣可以將呢啲問題去糾正到咧咁。 咁樣去進步，呢、這個咧就成為咗一個學派啊，叫做教練學啊，英文咧就叫做 coaching 嘅。 哦，咁精髓就係冇答案咯。 唔係啊，係咪即係review 翻嗰個？ 即係鼓勵你去，鼓勵你去諗嘢，你自己去解決。其實我覺得有少少咧，亦都似一啲嗰啲人生嗰啲教練啊，去話俾你知啊，你點解可以做得唔好？嗱，你要做好啲嘅話，你自己諗下，阿田點樣可以做好啲？ 有啲咁嘅俾錢課程，係 啦，俾錢嘅課程。 但係你俾錢冇答案嘅，你要自己揾答案嘅。 但系佢咪问题就系你自己个人系盲咗，你唔识得点样去谂一啲问题啊嘛。咁佢就系教你去谂问题啊嘛。 啱嘅， 系啦。原来呢个就叫教练学啊。教练，越嚟我哋香港我 check 翻咧，香港咧都有唔同嘅机构咧系有呢个教练学嘅课程，就俾你，你系俾咗啲钱之后咧，佢就会 keep 住问你问题嘅。但系当然嗰样嘢咧，佢要好了解你嘅，即系嗰个教练啊，嗰个老师。点 解你会肯俾钱咧？你有冇谂过点解自己会俾呢嚿钱出嚟咧？点解你会俾呢嚿钱嚟听我问你问题咧？ 系啦， 跟住佢就要谂啦。 你系咪谂下咧？ 你觉得呢 嚿 钱系咪值得俾我用咧？系啊。 但可能咧，有好多去报读呢个课堂嘅朋友咧，喺嗰一刻咧，佢未必系最理智或者最清醒。 真 系 俾人呃咗啊！ 佢以为教练可以帮到佢噶嘛？喺内地啊，第一次啊吓，我哋讲嗰啲唔同嘅骗案都讲好多啦。今次第一次破获教练学啊，就用咗呢个开班培训嘅名义，实际上。佢就系进行咗呢个精神操控一个新型嘅传销案件、 哦、 而今次涉及嘅钱系1.5亿人民币， 一亿五千万人民币其实都系大概可以买到100条蕉啫，一百条蕉定十？ 唔止啦，一亿五千万、啊， 头先100万一条蕉咯，差唔多。 你十条蕉咪系1000万咯、 啊， 咁计啊嘛，争好远啊！ 我都买到好多条蕉，哇，咁真系好大笔数、啊。 但 系我哋用个蕉嚟做单位嘅话，哇，佢呢次真系贵啦， 好贵啊，艺术品嚟噶真系。但系呢一个咧，系最终咧就俾人哋即系破获咗啦。而呢班嘅 即系话呢啲系假嘅，唔系生安白撞嚟呃你钱， 又唔可以话生安白做嘅，因为有一啲喺教练学里面有用到嘅概念咧，佢哋系有做到嘅，但系佢哋咧就加埋传销嘅概念喺入边度，令到呢一班嘅同学仔， 即系如果佢冇传销，就其实佢太心急啦， 都唔系，唔系嘅，系啦，佢仲呃埋人哋钱，仲要人哋传销两样嘢去做晒嘅，所以咧而家咧就有成80几个人咧就俾人哋拉咗啊！对呢班嘅同学仔咧有最大嘅骚扰系乜嘢咧？钱冇咗，惨啦，已经系咪？因为咧佢喺个课程里面度咧，佢哋扭曲咗啊，就系嗰个教练应该上堂嘅课程，佢有几个步骤嘅，第一个步骤。就是、你上堂要俾錢啦， 係 俾咗45000蚊，每人45000蚊，咁你計到啦，呃咗成億，咁你諗下，佢哋就揾咗幾多人啊，層壓式咁樣咧，請人哋嚟參與咁樣啦。因為第一個步驟咧，你就係要因為教練啊嘛，我就要教識你唔同嘅嘢嘅話咧，你就要將你嘅背景啊各樣嘢話俾我知，當我了解咗你，我先至可以問到你問題噶嘛。 起埋底啦， 係啦， 冇錯，第一步咧就起底啊，就將佢嘅個人啦、家庭啦、公司啊，甚至私密到可能一啲咧性生活嘅资料啊，都同晒嗰个教练去讲。 你姑姑几长？ 系 九 cm， 系啦。 有几多个伴侣？ 嗰、那个就系3岁嘅啫，系咪？佢就话咧，第一个阶段咧就有呢个4日3夜封闭式嘅课程，目标希望可以唤醒学员佢哋本身最内疚啦，佢哋做错过或者最伤痛嗰点喺边啊？ 系 等佢哋咧，从而去反省喺逆境之中寻求突破。即本身佢就讲到咁美丽， 点解你做唔到李嘉诚？点解你而家咁失败？点解你买唔起嗰条蕉？点解你要净系可以食？ 但系佢真系咁肯系俾45000蚊嘅，呢个数都唔系细。 但如果可能有啲人咧，佢真系想学多啲嘢，谂下 但 系 佢变咗点啊？而家， 但下一步就惨啦，俾咗钱啦，本来就系咁。第二个阶段起晒底啦嘛，系咪？个导师就话第二个阶段叫做蜕变啊，佢就会咧踩住每一个捉住啊，每一个学员嗰个痛点啊，闹佢。即系精神上面咧，俾好多嘅压力佢，希望闹佢哋咧，令佢哋寻求突破。例如一啲咧有洁癖嘅人，叫佢咧就要扮乞衣；有一啲咧好保守嘅女学员咧，就要佢哋扮妓女等等。喺呢个时间咧，佢哋不断系受到呢个疲劳轰炸啦，冇晒分辨是非嘅能力啦，甚至有学员去到呢个阶段，佢哋选择咗崩溃咗啊，所以佢哋自杀了结自己嘅生命。 如果逼我撩女仔，同埋要我扮嫖客嘅话，我人生咪好痛苦咯。我一个咁守身如玉，同埋道德情操高。 高嘅人， 你讲呢一句，我就知你一定系啦，系咪？ 又逼我唔准唱歌，以后都可能，哎呀，我会好痛苦嘅。 而第三阶段啊，佢仲要咧，你做一个感召啊，即系你学咗咁多嘢之后咧，嚟，带多啲朋友嚟，等佢哋咧就做呢个传销嘅工作，叫多啲人入佢哋嘅会，上呢一个堂。但系最终得出嘅结论咧就系洗脑班之余咧，仲对佢哋嘅精神啊、心灵上面都有好大嘅打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网民早发起三罢行动，部分地区曾经有人堵路。港铁话部分路轨曾经有杂物，不过交通大致未有受阻，多区由防暴警员戒备同截查途人。有学者分析，寻日游行同今朝早行动期间，市面气氛较平静，是因为区议会选举效应，市民等待政府有具体回应，但相信累积的民怨仍然未解决。民阵就话，稍后将会开会总结寻日的游行情况，讨论是不是再发起游行。李嘉诚基金会公布10亿元应急前计划在压轴随机抽签之后已经结束，最终发放的总额是10亿900万元，受惠的饮食业、零售业、旅游业以及小贩同业共28000多间。基金会说，所有成功申请者将会在今个月中之前，透过银行转账或者银行本票方式收到资助款项。环保署公布将淘汰欧盟四期以前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申请截止日期延长6个月。署方表示，特惠资助计划2014年开始实施，车辆淘汰情况进度理想。鉴于目前经济状况，政府充分理解运输业界面对的经营困难，以至部分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辆的车主或者未能够在申领特惠资助的原截止日期或者之前完成拆毁车辆、取消登记和提交申请的所需程序。署方决定将截止日期延长至明年6月30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响起警报，外电报道至少两枚火箭弹落在周边的伊拉克军事设施以及美军基地附近，造成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目前未知火箭弹袭击的目标，亦都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受事件影响，原定飞往巴格达的几个航班要转飞其他地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湿度回升。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04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38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6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2，升6毫；阿里巴巴196.9，跌6毫；小米集团9.42，升8仙；融创中国42.95，升1.9；建设银行6.28，跌1仙；友邦保险77.5，跌4.5；中国生物制药10.16，跌4.6；信宇光学科技141.1，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08.59，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3，加元1.327，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7.036，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5点，升71点。港金现价报1363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21美元，卖出1460.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 有快乐。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系监禁十年噶。 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大家好啊，罗罗啊，我希望你哋吸紧毒嘅人尽快快啲戒毒啦，因为咧吸毒真系带嚟好大影响噶，希望你哋快啲戒毒，我都可以为我 B B 戒毒，你哋都得噶。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二台通识六十秒。 澳洲两大州份包括昆士兰和新南威尔斯山火持续，著名的旅游胜地世界遗产区的南山更加有20%被烧毁。南山国家公园位于悉尼的西部，因为阳光照射住尤加利树林，远望就好像山林被蓝色的薄雾所笼罩住，整座山脉呈现出蓝色色泽，所以就被叫做南山。占地800万公顷的南山由一系列高原和山脉所组成，怪石林立，有大量多变的悬崖、峡谷、山谷、瀑布和丛林。游客可以乘搭缆车，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南山壮丽的景色和瀑布。当然是不少得南山国家公园入面最知名的景点回声阁、三姊妹峰以及杰米逊山谷。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风之卜今日咧，简直系卖大包益街坊啊！ 点解咧？ 点解又走咗啦？ 系啦， 我调低咗个难度，呢、个系咧耳熟能详嘅经典作品嚟。 O、okay, K， 好好好。 系啦，嗱，今次呢个咧，呢个作 边个类别噶？ 有啊，可以开埋。 你知耳熟能详，你都知道我哋两个。 冇啊，小说。 我头先睇嗰阵时咧，我都见到嘅。有啲嘅角色咧，就要做帮主啊之类嗰啲咧，都令我有谂起呢个武侠小说。 系啦，而且咧，我个大包咧卖得再大啲添啊！我今次咧就主力咧就拣咗咧同一个作家嘅小说出嚟，只不过睇下 金 嘅 金嘅， 冇错啦！我哋拣咗金庸先生嘅作品咧，嗱，仲要系大包到一个地步咧，我都唔拣啲相对冷僻啲嗰啲咩白马啸西风啦， 系 我拣最出名嘅。射雕三部曲 系 射雕、神雕同埋倚天屠龙记 系 咁啊！以上呢三部作品，我就将其中一本嘅章节抽咗出嚟， 系 啦。咁阿田同阿祖咧就会扮嘅啦，易好多啦，系咪先？ 啊，都系 有易嘅难 度啦，好多啦呢次嗱，射雕、神雕、倚天屠龙记，几乎 我觉得好尴尬。我想讲呢三本，因为我都有好难得地，我三本都有睇过。 系咯，咪 OK 咯。 但我头先睇嗰阵时，我有个谂法嘅，但我都惊错，就睇咗都错，咁就仲蠢啊嘛。 啊，又好难讲嘅，真系嗱，咁所以咧呢次嗰个作品嘅演绎咧，我琴日揾嘅时候咧都有少少功夫嘅，因为咧太熟啦， 明白， 同埋咧。 容易穿崩， 好容易就会穿崩嘅。咁我已经尽量拣咗呢一组嘅角色咧，就唔容易去估噶啦。 因为其实本书里面咁大本，即系咁厚， 因为大家都即系大家都叫做家传户晓啊。 你好快咧就會出特譬如頭先阿祖咧都講話會做一個幫嘅幫主咧， 係丐幫仲 係啦，我都已經諗緊死啦，會唔會一個丐幫就穿咗煲 咧？係咯，我想問佢哋三個都有出現過， 好彩三個都有出現過。 丐幫呢個咁大嘅幫點會唔喺度啊？ 同埋因為佢呢、這個即係被譽為激流三部曲咧，咁佢哋真係有傳承有關係噶嘛？ 嗯， 係啦，咁所以咧分分鐘考到你嘅地方咧就係、是、啊，可能你估咧呢個角色佢射雕有出現，但係神雕佢都有份喎。咁、 啊、 會唔會佢喺神雕度出現咧？咁樣啊， 我覺得呢咧今集咧最好嘅咧就係咧我哋好多嘅聽眾應該咧都睇過好多金庸先生嘅作品， 冇錯。 變咗你睇到我同阿田咧非常之誒唔識心嘅演繹嘅時候，究竟又令你啊，即係諗翻起啊邊一部嘅作品？ 係啊，邊一隻一幕先係啊？ 哦，你想要激昂啊，定係要即係要楚楚可憐啊？ 啊，楚楚可憐啦、啊，呢、次啱喎、啊。那個、我哋仲有埋 BGM 嘅挑選添啊，background music 啊，幾開心啊， okay, 真係。 咁啊， 楚楚可憐即係嗰個。 我哋讲多次啊！金庸先生三部作品系边三部？《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同埋呢个《倚天屠龙记》 系啦。嗱，三部作品咧就一阵间咧就摆咗喺度啦。究竟一阵间我同阿田咧读嘅选段系边一段嘅话咧，大家而家可以听一下。且夫天地为奴系，造化为公。阴阳为炭系，万物为铜。 人与万物喺呢个世上，就如放咗一只大炉子喺个，就如一只大炉子喺个。 你讲咩啊，女？你由头讲一次啦，好唔好啊？人同万物喺呢个世界上面咩话？ 就好似放咗一只大炉子，被呢、這个即系炼。熬炼咁痛苦咁苦恼， 唉，咁不如我哋翻去啦，以后啊都唔好再见呢一个小子啦。 唔得，阿爹，我还得到鄂州去，师傅叫我去做丐帮嘅帮主啊。 吓，做黑衣嘅头儿，啰嗦得咁紧要，有啲乜嘢咁好玩啊？ 但系我答应咗师傅做 咁你就试下做几日啦。如果系嫌污糟嘅话，就照即刻传俾第二个啦。仲有啊，你以后仲要去见呢个小子啊。 阿爹，佢已经娶咗别人，我亦都嫁咗俾别人。佢心中只有我一个，我心中亦都只有佢一个。阿爹， 我个女系唔可以吃亏嘅，咁倒系唔错啊。要系你嫁嘅人。唔许你跟佢好吗？ 喂，你 好啊，好啊，知啦知啦。喂呀，系啊，冇事噶，消化。唉，我呢个女唔能够吃亏，系咪咁嘅意思？ 蚀底啊， 唔可以蚀底，咁都唔错啊。如果系要系你嫁嘅人， 如果你嫁嗰个人唔俾你同佢好咧， 如果你嫁嘅人唔俾你同佢好咧， 哼，边个敢拦我？我系你个女儿啊！ 哼，傻妹。阿爹过多几年未又要死？ 阿爹啊，你咁佢咁样对我，难道我又活得多久咩？ 咁你点解仲要同呢个无情无义嘅小子喺埋一齐啊？ 哒哒哒哒哒哒，我跟佢 做咩起歌啊女？ 系因为我投入里边，我同佢 相处多一日， 相处多一日，我就更喜欢佢多一天啦。 都系你啊！ 本书上面讲到一个故事。一日个天就要落大雨，道路上面嘅行人纷纷飞奔，只有一人却缓步走。路人好奇一问，问佢点解唔快啲跑啊？点解会有而家啲说话嘅？嗰人就话前面亦都下住大雨，跑过去咪一样系淋湿。 前途既已注定咗系忧患伤心，无论怎生走法。最终都是避不开躲不开的。 好，多谢晒黄耀祖同学和桂花田同学的朗读表演啊。 有俾咗心机㗎啦。 开 咪之前30秒先收到。 係 呀、 啊。 就係囉。 都冇睇真係唔记得咗边出嚟。 以我阅读章我嚟讲我都揀到嘅嘢。 好在我揀到最浅㗎啦已经。 揀到最浅。 呼之欲出啦。 金庸嘅三个作品俾大家估究竟係射雕啊神雕定係倚天。 应该係倚天係咪呀？ 你讲你讲嚟听下。 我记得一个情节就系要个女做丐帮帮主咯。 系， 我只系记得呢个情节。边个 要个女咧？ 其实射雕都好似有、啊， 系咯， 黄蓉啊嘛， 系咯， 即系阿朱茵同埋阿刘丹师傅啊嘛， 系咯。 系咪啊？ 射雕都好似有， 我冇印象，我唔记得咗。 三部都有丐帮噶， 咪有丐帮啫。但系而家讲紧要个女做丐帮帮主啊嘛， 佢又要嫁人，我又要嫁俾第二个。嗱，我记忆所及咧，我系估射雕嘅，即系呢一个对话个女女同埋嗰个阿爸系令我谂起阿黄蓉。 同埋 黄药师嘅 系 啦，但究竟系唔系真咧？ 系啊， 我都保定个底先。凡事讲到太肯定、太权威嘅话，权威性就会出错噶啦嘛，系咪？ 咁你话咧？ 我保一保嘅。 咁应该系啊！我因为早就自己去拍过重拍咗呢一套《 重拍之星》 系啊。咁咧就系啊，三哥咧就做呢、這个 黄药师。 黄药师。 系啦，系黄药师 东邪啊嘛，你知啦， 系 咪？ 东邪，跟住佢个女咧就要做帮丐帮帮主，系咪？系咪呢个剧情啊？ 我点知啫？我今日就问你咯。 你对住个麦讲嘢先啦，第一样嘢。 呢个系咩啊？ 呢个系你头先讲嘅嗰部系《射雕英雄传》。 哦，咁即系唔系倚天哦？好啊。 系啦，咁咪《射雕英雄传》啦，《神雕侠侣》啊，定系《倚天屠龙记》啊？ 射雕。 啊好啊， 系啦，嗱，佢中间出现咗几个，有几个名字咯，有个小字啦， 嗯， 系啦。 另外 又 有 个帮主啦， 系 你又嫁咗人啦， 唔系话嫁佢要娶第二个人，我都要嫁俾其他人，唔系咗啊，冇咗噶， 系冇错啦， 错咗噶， 系啦 系啦， 佢要娶第系 正哥哥， 边个要娶佢咧？ 究竟系唔系射雕？ 正哥哥有冇试过娶第二个啊？ 有啊， 有啊，边个啊？ 哇，佢好多女仔喺佢。 吓，唔系喎，嗰个韦斯堡嚟嘅， 嗰个又 系 杨 过嚟噶，嗰个 我买咩错晒噶？ 啊，究竟系边个咧？ 系喎， 倚天嗱，我哋一只歌翻嚟就开股啦。今日二好多啦，金庸小说嘅《射雕》《神雕》定系《倚天屠龙记》咧吓？ 别为了他再死心塌地。时常被责备，时常被酸美，这样卑微，望着镜子总不失韵味，重拾你的品味，回复气质不皱眉，挨过。 自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我不惜一切迎战吧，一生照顾你别放下。 有人话过，惨情歌在香港是很有市场的，不少歌手都会被人感觉上是很擅长唱惨情歌的。 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冷静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幕世情每度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吗？岁月满途风沙和伤疤，全由我当下。 阿啲吴浩康在过去的日子亦都为乐迷带来很多首脍炙人口的惨情歌，在这个冬天为大家送上全新的歌曲，今次由他亲自作曲，一首他们称之为有甜度的作品，幸福满写的冧爆情歌《爱没怀疑》，是今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哎呀，用呢个嚟 back 住，真系零四有味道啊！真系， 系啊， 究竟系边一个啱咗咧？其实真系好简单咋，系啊，风之卜。头先我哋演绎咗金庸先生三部作品里边嘅一个章节啊，究竟系《射雕》《神雕》定系《倚天屠龙记》咧？ 嗯， 咁不如我将个人名开咗出嚟，你就会估到噶啦。 好， 嗰、那个阿爹就系黄药师， 嗯， 系啦，阿女。咪就是黄蓉咯， 系 嗰、那个小子，当然就讲紧郭靖嘅靖 哥 哥啦，嫁了俾别人嘅就系讲紧嗰个蒙古公主阿华筝啦，嗰阵时要娶成吉思汗个公主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啦，好啦，咁究竟呢个情节边度发生咧？ 我唔记得啦，边个情节我唔记得，但系因为咧《射雕》咧系我自己咧睇金庸先生作品嘅第一本啊，呢个我系即。我係咁樣入嘅，我係睇呢一本先嘅、哦，所以咧我好多裡面嘅內容啊、畫面啊係我最記得嘅，所以咧我一睇嗰陣時咧係真係令到我即刻已經諗起咧阿黃蓉同埋黃藥師佢哋呢個好獨特嘅父女關係。 係啊，而當然啦，因為射雕嘅時候佢哋未結婚啦，咁、 嗯、 去到神雕嘅時候佢哋兩個已經係有埋呢一個國殇啊、國破爐嗰啲嘅啦嘛，咁所以咧呢一個當然就係屬於 《射雕英雄傳》， 冇錯啦。咁呢、這个嗰、那个情节呢就係、是、话哎呀佢突然间呢就即係华筝呢佢哋就即係一班喺蒙古嗰度嚟嘅即係佢哋草原上面长大嘅伙伴就话郭靖安踏你係咪会根据当年你嘅誓约系咪会娶华筝㗎 嗯 係啦咁但係因为当年鬼识未识黄蓉㗎嘛细细个喺度私定终身到到大个咗即係唔係包办婚姻啦有自由恋爱识到黄蓉之后咁梗係想转态㗎啦。 係。 但无奈嗰一刻哇 想转态。 係呀想转态。但无奈嗰一刻。 咁细个真係无知㗎嘛咁係咁佢安排咗咗係我会娶你啦咁样。 但人哋应承咗个婚事。咁当日呢即係喺呢个情节里面呢郭靖就好为难佢觉得自己唔可以见利忘义嘅。即係冇理由贪新忘旧㗎嘛我应承咗草原上面我应承咗安踏一定要娶咗华筝嘅咁 样。呢个系一啲佢哋男人要做嘅承诺嚟。 系啊， 我哋点可以顺口开河？ 咁再加上啊，靖哥哥呢个角色咧，佢不嬲都系好顺、 优 柔寡断之余，佢亦都好守口齿噶， 系啦，系 好正直嘅人嚟噶。 系啦，咁所以先会有呢一幕嘅。咁但系咧，呢一幕咧，我觉得其实真系佢唔系好热门嘅呢个片段。但我觉得咧呢一幕咧就好有柔情嘅，因为咧佢就话见到黄蓉嗰段对话咧，有冇头先阿田演嗰段就话。如果佢嫁俾人嘅，我咪嫁俾人咯。 嗯、 如果佢心里面有我嘅，我心里面咪继续有佢咯。咁咧，佢即系就算喺小说里面都话，哇！佢话呢段对话咧，对于当时宋朝嘅人嚟讲咧，简直觉得系即系离经半道啊！边、 哦、 有得咁样嘅？喂，你嫁俾人，我就嫁俾人、 啊； 你唔嫁俾人咧，我哋继续喺埋一齐。但系你哋可能已经即系明知佢名分系属于人哋咯、嗯。 首先嗰、那个年代根本就冇得呢啲私定终身啦，系咪？即系应该系爸爸妈妈佢哋嘅即系决定，你就跟住去做啦，女咁样。 所以即係好多人都以 為呢個好超越嘅，其實 好超越㗎。 因為喺古代嚟講，你點可以咁樣㗎嘛？即係女性係要三從四德啊！你嫁咗邊個就係邊個咁樣。 甚至乎 點可以話？哎呀，你雖然娶咗 我，多日係啦，同佢多日就多日。咁所以咧，好多人都以為咧，淨係 《 神雕俠侶》裏邊嘅楊過咧係好離經半道，因為娶咗自己師傅啊嘛。但其實咧，即係如果你 depth 真啲咧。射雕嘅时候嗰、那个黄蓉咧，佢何尝唔系一个咧，即系都会对抗呢个所谓世俗礼法嘅一个即系 奇女子啊，即系咁，毕竟金庸都系个现代人咧，佢真系会将好多现代嘅谂法咧摆咗落去咧，哇，就塑造咗其实都系个烈女嚟噶。 哦，系啊，咁、 啊、 当然系咯，黄蓉当然系。我自己头先我会话咧，我本身系好中意喺《射雕》里面咧呢一段嘅父女情噶， 系， 因为咧佢写到我觉得系不落俗套，佢同其他嘅父女系唔一样嘅。有阵时咧，你会见到嗰个女会点样嗲嗰个大侠啦， 系， 大侠咧明明平时呵呵呵咁样噶嘛，系咪？对住个女嘅时候咧，又即系啊，佢又咁跳脱咯，佢又咁独一无二咯，咁机灵噶，咁咪又即系将个爸爸咧玩翻转头咁样。就算去到一啲大是大非之前咧，阿爸都会系点噶？我咩都揽住我个女先啦，咁 样。系啊系啊， 即系我觉得呢一段系好活生生咁样嘅一个关 系。系啊，同埋佢开手咧，即系由阿黄耀祖饰演嗰段念咗首诗咧，咪咩且乎天地为奴隶嗰段啦。咁原来咧。即係好多人都，原來網上面好多人都有問咧，佢就話：喂，當日黃藥師喺呢段即係古仔裏邊咧念嘅呢首詩咧，究竟係咩意思啊？講乜嘅咁樣？因為呢個情節都好感人嘅。佢話咧當時黃蓉喺呢個片段裏邊咧，佢就話：我唔俾你殺咗郭靖，因為雖然郭靖拋棄咗個婚約。但系咧，黄蓉都要保护佢，就唔俾佢阿爹杀咗佢。 系， 佢就话咧，亦都唔俾你杀咗嗰个华筝。佢话如果你杀咗嗰个女仔嘅话咧，黄蓉知道咧，靖哥哥呢一世都会嬲自己嘅。系啦，咁佢就挡住喺佢面前啦。咁跟住咧，就话黄药师见到黄蓉嘅样咧，神情好即系坚毅，但系又好悲伤，因为会失去咗自己心上人啊嘛。但系佢都愿意去咁样即系坚持自己嘅做法咧。佢话即刻谂起佢以前嘅老婆啊，因为剧情里边咧，即系佢阿妈好早死咗噶嘛，成日都话个黄蓉好似佢啊嘛，咁咧佢就念住呢首诗咧，佢就话原来就真系好即系有一种好凄苦嘅感觉。呢首诗啊真系确有其文嘅，就系嚟自咧汉朝咧一个叫彭了赋呢一个嘅作品咧，系呢个作者贾谊所写嘅，咁里边就真系有头先嗰段咧，即系好似话系啦，即系人世间就好似铜炉里边咧，俾人哋喺度煎熬。好受苦嘅咁样，咁啊好贴合黄药师咧，都文人雅士嚟噶嘛。 嗰当下子个情感啊， 系啦，即系你谂下，如果凡夫俗子见到呢个样子，最多就话衰女生嚿叉烧嗰个生你啦。但系阿黄药师就会同你吟首诗， 咁 系咪先？你争几远咧？成个桥 人啊嘛， 系啦， 同埋佢住嘅背景啊嘛，喂，佢真系好似咧不食人间烟火咁样噶， 系 咪？系 啊，即系其实呢段都几型嘅，即系如果你想话抛个书包咧，你谂下佢又唔系好难嘅，天地为奴。造化为公，阴阳为叹，万物为同，即系成个炉咪透咗炉咪出咗嚟咯。咁你话呢个射雕英雄传咧，其实亦都有一个好得意嘅古仔咧，就系话当日金庸咧开头喺报纸度连载嘅，因为大家都知道佢系喺报纸连载小说，开头即系香港报纸嘅盛世嚟噶嘛。咁佢连载嘅时候咧，每日交稿咧，佢都知道自己咧唔系写得最精妙嘅，可能好多枝节啊，一定系会即系有啲甩甩漏漏咁样嘅。所以咧，佢话佢喺即系七八十年代咧，佢终于即系叫做写好晒咁多作品啦，佢重新修改过一次。 系 我哋原来而家咧睇紧嘅作品咧，已经系属于修订版噶啦， 好似仲修订多过一次添啊！试过有啲嘅小说啊， 系啊，因为咧原来佢之前呢个版本咧，有好多情节咧已经系即系cut 咗噶啦。即係譬如話《射雕英雄傳》裏面咧，有好多情節係 cut 咗。譬如佢話原來佢又創作咗咧，有隻鳥咧，我哋而家睇嚟睇去就神雕啊，但係或者嗰隻雕咧，原來佢話咧，佢曾經創作咗一隻叫小紅鳥嘅生物出嚟咧，就專門食蛇膽嘅。 同維尼有冇分？係 啦， 係噶， 冇關係嘅，小紅鳥啫，係專門食蛇膽嘅。咁後來咧，佢甚至乎咧，佢話有一段情節咧，就講緊呢一個即係話李莫愁咧。就话啊， 我好中意呢个角色 啊！系啊系啊，就话咧，即系佢本来咧喺佢创作里边咧冇一只眼嘅，中间咧就俾人啄咗只眼，但后来喺佢个即系全新版本里边咧还翻只眼俾佢啦。系啦、 okay 啊，所以咧原来佢嘅修改咧嗱，即系成日都话呢个小说家咧一字一笔咧真系决定生死。佢中意就冇咗一隻眼， 系 中意就还翻隻眼俾你，甚至乎有一个咧，佢话 都好睇嗰个作家个心情。 系啊， 甚至因为嗰阵时系一个连载小说咧，佢每日咧都要咧有新货出咧，咁即系讲真啦，好合理啊。有阵时可能会写错少少啊，或者中间个剧情 唔 系最连接啊咁样。 系啊， 但佢就 系 呢个修订本嘅时候咧，就会组织好翻晒先话俾大家。 佢甚至乎连人物嘅年纪咧都改咗噶。佢话因为咧我哋睇嘅时候冇留意咧，佢话喂。黄药师个年纪同阿黄蓉 可以爭咁遠㗎喎。究竟郭靖同黃蓉幾多歲呢？係咪14歲拍拖呢？佢話全部又再修改返，即係要等佢合理化啲。 咁黃蓉佢又係因為黃蓉師嗰滿頭白髮兩 個。嗰個三哥造型嚟嘅。 都 OK 嘅。 佢都有後生過嘅。係啦，每一個角色都係睇你睇邊一個階段 嘅。係啊，咁呢個激流三部曲啦，就被譽為即係開山之祖嚟嘅啦。咁我哋今日就演繹咗呢一段父女之情。 阿女，你叫我声阿爹先咧。 阿爹， 得啦，够啦， 系啊，系啦，且负天地为同路，我哋下次就唔使下下讲咧，生嚿叉烧个生你 啦。唔系啊，呢个都几好，可以下次再揾其中一段嚟估下啦。 好啊，容易，下次再揾个啦吓。 拜拜。 拜拜。